次，第一次。Time to wake up, time to wake up, time to for a little bit of 星光。第一次，星光。第一次。It's time to wake up, time to wake up, time to。 早晨，早晨，早上时间嚟到六点十分，收听紧嘅咧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一齐联播紧嘅呢个时段啦。晨光第一线咧，每一朝早都会陪住你嘅。不过今朝早咧六点钟开始咧，就由我芭比林慧喺呢一度咧，透过大气电波陪伴住你，希望咧将更多嘅一啲正能量咧，可以透过收音机里边咧发放出去啦。呢个钟数咧，唔知道咧听紧收音机嘅你咧会做紧啲乜嘢啦？今朝早出门口嘅时候咧，就觉得诶都凉凉地。如果你咧今朝早都已经系出咗去晨运紧啦，又或者系咧正打算出门口，可能去饮下早茶啦，见下班老友记。当然咧，仲有好多上班族咧呢个时候都起身噶啦，开住个收音机啦，听住时间，睇住自己咧赶住出门口嘅时候咧，都要好好咁样咧把握时间，着得靓靓之余咧，亦都要整齐舒服啦。希望令到你今天咧嘅工作同埋上学嘅时间咧都特别精神爽利同埋开开心心啦。今日咧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咧就系咁嘅，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咧间中清劲嘅。展望咧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室外气温咧24度，相对湿度78%。 我系芭比林慧，朝头早咧，如果我可以听到孙燕姿嘅《完美的一天》咧，我就觉得充满正能量噶啦，因为呢首歌第一句就已经话啦，我要一所大房子。如果你想住大屋嘅，点可以唔努力啲工作啊？各位打工仔，共勉之啦！ 我有一所大房子，有很大的落地窗。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温暖的我的被子。 晨光每日一格。 讲起呢个钟数咧，通常都系啱啱起身嘅时候啦。嗱，我自己咧都习惯咗早起身嘅，一来咧就要做晨早嘅节目啦，都要早啲准备，亦都要早啲咧翻嚟睇下，拍档们咧有冇嘢可以帮手执头执尾咧吓。我成日都觉得咧，每一个机缘咧都系一个学习嘅机会嚟嘅。不过咧，能唔能够学到嘢咧，除咗系睇下你身边有冇啲值得学习嘅嘢之外咧，更加好睇你自己做人嘅态度噶。有啲人咧就抱住一个咧，好和而不同嘅心态啦，就系当你身边嘅时候咧，见到一啲可取嘅嘢咧，都会愿意去听佢中肯嘅意见啦，然后再自己去反思下，到底自己咧有冇可以进步嘅地方咧。如果你有做过呢个步骤嘅话咧，相信咧点都一定会有进步嘅，因为咧当人哋同你讲咗一啲意见嘅时候咧，如果你可以消化下，揾下咧有边啲意见咧真正适合自己，然后就作出嗰一方面嘅改善啦，相信你咧做嗰件事咧必定咧都会有进步嘅。相反如果你只是很介意人家对你的看法，而且拒绝去收听人家说的意见，又或者甚至乎是我觉得你这样说我，我真的很不喜欢这种感觉，不如连朋友都不要做了，横掂你对我都够不了解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有点可惜啦，进步不到之余还没了个朋友，有什么为呢？人咧成日都话啦，小朋友嘅时候最开心嘅，呢种无忧无虑而且轻松嘅感觉，透过歌曲可唔可以唤醒呢？ 望自己白马，月亮不见了，还有猫咪总是追着。 每个人都是心目中的心底里面一定都会有一些回忆是陪伴着你的成长的。希望这些回忆可以是跟你一起开开心心地继续走你的人生路。不过有时真的要放低的，揀来这一首林忆莲的纸飞机。希望你可以真的好像这架纸飞机那样身轻如燕翱翔高飞，亦都飞到去你自己渴望去到的地方。我觉得心态上的轻松和你自己愿意去放眼世界，看清楚啲身边嘅人啦，或者系呢个世界发生紧嘅事情咧，必定都可以令到你飞得更加高、更加远嘅。 旁人常问何时要等，怎么可一世不爱别人？自问若忘掉你都算应份，可惜每当叶落便念你更深，背着人心酸，人如缘相恋，推搪当世界再没秋季再算，秋来也秋去，秋风教人掉眼泪，何时才跟你可重聚？秋来也秋去，要到几多岁？方信你与我早早告吹。秋来也秋去，千千片红叶别醉，如完成凄美的程序。秋来也秋去，我似秋空虚，只有信会跟你再共对。爱别人，自问若忘掉你都算应份，可惜每当叶落便念你 为你送上这一首 Sally 叶倩文的秋来秋去。如果你而家喺室外嘅话咧，好感觉到秋天嘅天气啦。室外最低气温24度，相对湿度78%啊。我 Barbie 林慧嘅 Good Morning 咧，就系当我朝头早起身擘大眼嘅时候咧，第一个见到嘅咧就系我女女啦。如果我见到佢仲系瞓得好香甜嘅话咧，我就会觉得有一股暖流流遍我全身，令到我觉得咧成个人都好温暖，成朝早都好开心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这本并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它是一本百科全书，它更加不是一本普通的百科全书，因为它是一本听得的晨光百科。 早晨，早晨！呢一个时段咧，就罕有咁样有 Barbie 林慧喺呢一度陪住你啦。如果你而家咧都正值系翻工翻学嘅话咧，啊，听多啲呢啲健康嘅资讯咧，对你嚟讲都有帮助吓。成日都话啦，做嘢咧就千祈唔好令自己过劳。当然啦，身体嘅健康咧先至系最紧要嘅。咁无论你咧觉得自己份工几紧要，或者读书几大压力都好啦，都要记得同自己讲，作息时间啦、饮食咧都要均衡同埋定时啊。咁啊，所有嘢咧都可以健健康康，健康嘅身体先至可以帮你打赢各场嘅仗噶嘛。今朝早咧就谂住同大家讲下啲健康嘅问题啦。啊，近嚟咧都听到好多自己身边嗰啲长辈咧就开始话啦，啊会唔会咧呢一个时候咧去买保险咧，到底会唔会个保金好贵啊，或者个年期嘅问题咧咁？啊，我就八卦问下啦，点解突然之间有呢一个谂法咧咁？原来话咧，听闻咧自己身边有啲嘅老友记咧，都系比较开始有少少身体上嘅毛病，值得注意一下啦。啊，讲到脑中风呢一样嘢，到底系咩一东东啦吓？咁我有好多人咧就会觉得系咪真系咧自己啲神经线嘅问题啊，或者咧面部麻痹啊等等咧，甚至乎系条颈都梗晒，好似咧觉得啲血液咧循环得唔系几好，会唔会系就快中风嘅先兆啦吓？亦都好多人觉得咧，中风咧一般都会谂到嘅咧就系眼歪啦、嘴斜啦、半身不遂，甚至乎咧系会瘫痪卧床，亦都好担心自己咧呢啲嘅状况咧，唔知会唔会系就快中风啦吓。其实咧，脑中风咧系因为脑里边咧就系携带氧气同埋养分嘅动脉血管咧就被阻塞或者系破裂，造成咗咧该个部位嘅脑咧就失去咗功能。有很多医生都话啦，其实咧，如果你条颈觉得紧绷咧，其实好多时都系因为压力大所造成嘅肌肉咧无法放松所引致嘅啫。都市人好多都系咁啊，并唔属于咧脑中风嘅先兆。不过如果咧突然之间觉得咧半边面又或者系半边肢体麻木或者冇力咧，突然出现咗咧理解或者说话能力嘅障碍，单眼或者系两眼嘅视力模糊、步态不稳或者系觉得晕啊、失去平衡啊，同埋咧协调能力都觉得唔系几好。好嘅时候咧，但系咧又觉得啊，冇乜理由啊，我又唔系唔够瞓，原因不明咧，咁啊，甚至乎咧系觉得咧有一啲严重嘅重头痛啦，同埋呢啲嘅症状咧，必须要系持续有个时间咧系5至10分钟嘅，但系咧就要喺24小时内完全恢复。咁啊，医学上咧，原来就将以上嘅呢啲症状咧，无论你系有一个症状好啦，或者系加埋晒嘅症状都好咧，就定义为咧暂时性嘅脑缺氧啊。唔好以为咁样唔系脑中风就冇事，原来咧10%嘅呢一种暂时性脑缺氧咧，喺3个月内咧就会引起脑中风噶啦。暂时性嘅脑缺氧咧系一种暂时性可以完全恢复嘅神经功能失调啊，可以视为脑部嘅血管咧就系淤塞嘅前兆，所以咧脑部中风嘅警讯咧完全咧呢一个系一个警号嚟噶吓。虽然咧症状咧就完全可以恢复啦，不过呢一类嘅病人咧亦都有10%咧会喺3个月内咧发生脑中风。 因此咧，对于短暂性嘅脑缺血咧，就唔好谂住呢啲症状过咗就算啦，应该必须要咧认真看待，咁啊积极咧制止呢一啲中风嘅危险因子先至得噶。咁啊，大家咧就保持健康啦，除咗咧要顾住自己健康嘅身体咧，亦都希望啦，今个朝早咧听住我哋晨光第一线啦，时间嚟到6:26嘅早上啦，唔知道你啦呢一刻会唔会住得远咧？可能同公司嘅距离比较远咧，已经要出咗门口啦，听住我哋收音机啦，一路陪伴住你，希望咧亦都将呢一啲嘅正能量咧分俾你啊，分咗俾你之后咧就可以咧喺今日嘅工作里面啦，又或者喺种种嘅挑战上面咧都够用啦，咁啊用下咧都仲系会面露笑容咁先至得嘅，有时人咧就系要开心啲，做人开心啲，心情靓啲咧，做件事咧都 smart 啲，醒目啲，同埋咧样样嘢都做得好啲啊！拣嚟呢一首歌，我成日都觉得啊，真系有啲人咧就中意似老卖老，有啲人咧就中意大咗都唔认老啊！啊，不过咧，如果去到佢哋几个咁嘅年纪咧，真系都应该要注意一下自己身体，多啲咧做定期嘅身体检查，确保佢哋咧永远都咁年轻健康啊！ 小城外有一个笨小孩，出生在60年代，十来岁到城市，不怕那太阳晒，努力在70年代。发现啊，城市里朋友们不用去灌溉，花自然会开。哦，转眼间那么快，这一个笨小孩又到了80年代。30岁到头来不算老也不坏，经过了90年代，最无奈他自己总是会慢人家一拍，没有钱在那口袋。哎呀，望着胸口拍一拍呀，勇敢站起来，不用心心太坏。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只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你说的， 我不敢讲。 笨小孩， 我吼吼，哎，急什么了？再来啦！ 我吼吼，他们说城市里男不坏女不爱，怎么想也不明白。妈妈说真心爱会爱得很精彩，结果我没有你好。 笨小孩依然是坚强的像石头一块，只是晚上寂寞难耐。哎呀，望着胸口拍一拍呀，勇敢站起来，不用心情太坏。 自有安排啊，不过咧都要好好咁样把握自己身体健康，自己定期做 body check 同埋食得均衡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周6:30，香港电台由谢允贤报道新闻。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华盛顿发表对华政策演说期间提到香港，他说支持在香港争取民主的示威者，又说美方和他们站在同一阵线，亦受到启发，呼吁他们留在非暴力示威的路上面。彭斯形容香港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显示要在中国拥抱自由时会发生什么情况，又指过去几年北京增加对香港的干预，并采取措施剥夺中英联合声明，保证香港人拥有的自由和权利。 彭斯又指责运动用品生产商 Nike 面对涉及香港的议题，选择在面对社会良知时作出自我审查，又批评一些美国职业篮球联赛 NBA 的球会老板和一些大牌球员，一方面行使言论自由批评美国，但另一方面对于其他人的自由和权利就变得哑口无言。内地环球时报在报道中引述学者分析，指出美国副总统彭斯的对华政策演说中对中国的批评依然是老调重弹，但值得注意的是后半部分含有对华再接触的积极意味，语调有所缓和，显示中美共识正在增加。报道引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腾君说，彭斯的最新演说似乎是去年十月他在对华政策演说时的老调，不同的是他绞尽脑汁试图在指责清单中增加更多新资料，说明他对中美关系的认知仍然存在很大谬误。选举管理委员会举行区议会选举候选人简介会，举行不够半个钟之后，因为台下有人示威而取消。简介会昨晚八点举行，期间有参选人高叫口号，简介会一度暂停，大约八点半重开。选管会主席冯华发言时话，近日社会发生好多示威冲突，有好多暴力事件，他不想看到选举过程受干扰，呼吁香港人致力维护和平和有秩序公开公正的选举文化。冯华致辞期间，台下人士不断高叫，冯华随后多次要求在场人士安静但不成功。其后他说简介会无办法进行之后就离开现场，大会司仪随即宣布简介会终止。选管会对于有人在简介会上扰乱秩序令简介会取消，对有关人士的行为表示极度遗憾，予以强烈谴责。港铁除了机场快线之外，各线轻铁和港铁巴士服务将于晚上11点结束，轻铁各路线今日全线正常行驶。机场快线自头班车起提供来回香港站、九龙站、青衣站、机场站和博览馆站的列车服务，香港站和九龙站的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就维持正常，截止时间为航班起飞前90分钟。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早上时间嚟到6:36，收听紧嘅咧，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节目啊！今个朝早咧就有我芭比林慧喺呢一度咧陪住你啦，希望咧都可以同你开展新嘅一天，一个好嘅朝头早咧，令到你全日咧都充满住正能量啦。嗱，有时咧啲奇迹咧，或者系咧啲好难预计嘅事咧，哦，总会咧可以喺一啲报章咧或者系新闻片段嗰度咧见到嘅。今朝早咧揾嚟嘅一个报道咧，就系讲到咧印度嘅3岁男童啊，10米高咧堕楼，但系咧竟然有人力车经过接住佢，令到佢大难不死。话说咧，呢个印度嘅3岁男孩子咧，就喺上个礼拜啦，屋企玩嘅时候咧，哦，期间咧竟然喺大概10米高嘅露台咧失咗平衡堕楼。原本谂住呢名男孩子咧必定会凶多吉少啦。你谂下，喂，如果喺香港10米高堕楼，有几好会咁啱先有架人力车喺楼下接住你啦，系咪先？啊，不过佢又真系好好彩，下低咧就咁啱先路过咗一辆嘅人力车，啱啱经过啦，就将佢啱啱接住，咁啊接实咗啦。咁啊男童咧，亦都系冇大碍嘅。咁啊，事件咧发生喺中央邦啊，蒂格姆格尔。从呢个附近嘅闭路电视片段见到啦，一名嘅男子咧就推住人力车行过呢一个窄巷啊，突然之间咧就有物件咧从高处降落，咁啊啱啱就搭正咗喺呢一架人力车上面。咁啊呢个男子咧都仲未嚟得切俾反应啊，其后咧亦都发现，原来竟然跌落嚟嘅咧并唔系一件杂物，原来系一个男孩子吓。咁啊陆续咧附近嘅人咧都会上前咧去关心一下啦，同埋帮手协助啦吓。呢一名大难不死嘅男孩子咧就叫做柏尔伟，佢嘅爸爸咧就向印度亚洲嘅呢个新闻国际通讯社话啦，当时咧佢就同屋企人咧其实喺屋企嘅2楼嗰度咧就玩紧嘅，突然之间咧就自己去咗露台嘅栏杆附近啦，都冇谂过佢会失咗平衡堕楼嘅。不过佢就话啦，仔仔咧就之后被送往医院咧接受咗一啲 X 光嘅扫描测试啦，医生都话佢咧系冇大碍嘅。作为家长的我咧，自己都好小心啊！即系如果见到小朋友咧，要爬去一啲咧比较危险嘅地方啦。嗱，你有时未必预计得到嗰个危险系从何而来嘅。不过可能咧，我都比较怪兽啲啦，我又紧张啲啦。通常咧，如果一见佢爬去嗰啲玻璃啊或者高嘅地方咧，我都会尽量叫佢，千祈唔好挨埋去啊，或者更加唔好咧，要尝试将个头仔咧就探出去嗰个围栏嗰度啊。一来咧，就小朋友有时咧可能俾下低嘅声音啊或者环境吓一吓嘅时候。明明啊，个围栏就算伤得实都好啦，都可能有失足堕下嘅危机噶嘛。所以咧，作为家长嘅大家啦，或者咧作为屋企人同埋咧身边朋友，如果你都系带住小朋友嘅话咧，都必须要啦，对于好多嘅公共设施啦，同埋我哋日常生活经过嘅一啲嘢，无论系上车啊嘅一啲罅隙啦，或者系嗰啲梯级啊，或者上落嘅扶手电梯等等咧，真系都要一眼观察，睇实个小朋友，咁样先至可以注意安全，确保佢哋咧健康快乐咁成长嘛。 在你身边，路虽远，未疲倦。 为你送上呢一曲嚟自邓丽君嘅《漫步人生路》，总之咧都系要注意安全啦。出家嘅时候一眼关七，咁啊大人细路慢慢漫步人生路都未迟啊！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翻工拼搏辛苦，小白有冇啲小品味介绍下？ 放心啦，我哋职场后花园一定帮到你啊！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职场 KOL 入面有我哋后花园。咩 事形容我嚟听下。 咩事唔係形容你啊。我唔好咁快出场主嘛。我形容緊呢个环境突然真係一种寒风吹过嚟喎。又听啲水声嘅，哇发生咩事啊，即刻搵啦阿番茄丝安安出嚟先。早晨啊。 早晨早晨。 係。哇呢度你搞过啲咩嚟啊个花园。 你好鍾意攞个名嚟食字㗎。冇啊！今日我又想介绍下啲特别嘅嘢啊嘛。上次我哋揀啲色彩缤纷嘅叶啦，咁、今次我哋揀翻啲酷少少嘅嘢咯。 酷少少， 系咯，个名就好够酷啦。 个名叫冷水花， 系啦。喂，一盆冷水照头淋， 我啱啱都想讲， 系咩？ 好唔老礼喎，晨早流流泼冷水。 唔会噶，唔会噶，清醒噶，令到大家。 啊！你真系， 你今日啱瞓。 点解你唔系一个出色嘅 sales 嚟嘅咧？因为你唔系做 sales 咯。 其实我好中意做 DJ 嘅。 系咩？ 我由细到大咧，其中有两个志愿，其中一个咧，你知我偶像系边个啦？我唔讲啦 ，DJ。咁我 郑子诚啊？ 唔系啊，陈海琪啊，我中意。 我记得，跟住咧， 跟住咧，就系做记者，呢两样嘢都系嘅。 记者啊，记者我真系唔知。 系啊，两个都系中意。 哦，寻根究底，所以你个人都中意喺啲花嗰度都寻根究底。而家 终于又无端端有机会可以 系啦， 讲下嘢啦， 系啦。 我哋今次讲冷水花， 冷水花 都系。其实咧，冷水花同花冇关系嘅，佢系一种叶嚟嘅，都系。我哋上次系跟人呃下大家。 唔怪之得我净系睇个样嘅时候，就系得啲叶咯。喺度搵到冷水花啲花去鬼 边度啊？我哋成日如果讲啲嘢，大家听个名就知系乜嘢，唔使乜要我哋啊，系咪先？我哋都要啲人哋估唔到系咩噶嘛。 讲得几好， 不嬲都系噶啦。嗱，冷水花咧，其实我哋叫透明草啦，透明草 又有第二个名， 或者叫白雪草。 上次 其实呢啲所谓嘅名咧，都系大家都话大家都系 上次嗰个变叶木，你又有个更加华丽个名，咩金融叶啊？ 嗱，点解我要咁好咧？因为咧，你去到花墟嘅时候，有阵时话，诶、哎，我听阿小白个节目，咁嗰个花艺师介绍嗰个花去搵，搵唔到、啊 嗯。嗯， 因为原来咧，花墟姐姐谂嗰个花咧，同我哋讲个花又唔同名、啊，台湾又唔同，内地又唔同，香港人又有唔同嘅讲法。咁、所以讲多啲俾大家听咧，大家去问嘅时候就多啲机会。啊，唔系呢个名，系咪呢个啊？咁样咯。 嗯， 就算同一盆嘅植物。喺花墟唔同嘅铺头 都有唔同名， 有阵时有啲好好嘅就会有 label 会整个名喺度，咁你发觉咦，头先嗰间唔系叫呢个名，可能有少少唔同咯。 哦，咁所以就成日一盘嘢有几廿个名。 系啦，点解欧洲嗰啲花咧？点解有啲 铺头卖欧洲花嘅时候，可能佢哋系会订货嘅时候咧，欧洲嗰阵时就会 packing 咧，就可以问翻佢英文有个或者欧洲嘅名，或者法文，佢哋都系。佢都係喺網上面咧，即係花墟嘅鋪頭咧，喺網上面 Google 或者 check 翻下，究竟呢個名會大家會叫咩名咧？可能有啲係你咁啱去開台灣網頁啊，或者係唔同嘅網頁啊，就有翻個譯音出嚟，你都係咁樣做 嘅。咁、哦、真係隨時有盤嘢叫今晚打老虎喎。 咁我未聽過，都幾好啊。 琴晚就係老虎， 老虎差啲啦，唔好打老虎。咁呢、這個冷水花咧，其實一盤係。呢排都想介紹一啲植物啦，就係、是、都係葉嚟嘅，成棵都係葉嚟嘅。咁但係就冇上次嗰、那個嗰個花咁嗰、那個、種葉咧叫變葉木咧咁多葉嘅，就好似我哋話比較少啲，但係都係厚嘅。咁佢每塊葉咧點解會冷水花咧？佢每塊葉本身係綠色啦，但係咧就啲白色嘅。边线条嘅，咁、所以出到嚟咧啲白斑喺度。 佢系其实一块绿色嘅叶啦，然后咧，我觉得佢嗰个白色嗰个位置咧，我应该点样形容佢系最贴切咧？就好似嗰啲 斑马， 唔系啊，斑马都冇咁似乌龟嗰个腹部啊， 系咁搞笑， 即系似嗰啲咩金钱嗰啲咧。 你个脑真系好得意啊，系啊，即系成块 我点啊，我个脑好得意， 另一扎龟嘅背壳 系啊， 形成一棵嘢， 系啦、啊，佢就好似好多乌龟嗰个壳咧，就黐晒喺度做咗个植物咁样。 系啊， 咁你仲要系将嗰个龟壳反转咗佢，咁啊望住嗰个龟腹。咁、见到佢一塊塊嘅葉呢就有呢个咁搞鬼嘅情况，系就食个冷水花。 係啦，佢葉 size 呢又系有手掌咁大又得啦，食指咁大又得， depends on 你嗰个盆花你系几大啦个盆葉。咁、其实佢喺内地会有啦，其实内地冇咩系冇。跟住各地温室可以培植啦，另外中美洲呢都有嘅。咁好多其实非常常见。大家呢去返去听完我哋节目之后就会留意一下啦。食几到咦全部都系葉呢盆全部都是卖即是植物的。咁点解呢个会唔同呢？你开始留意到啦，就係颜色啦，个脉络啦，葉嘅脉络啦 ,size 啦，同埋佢形状啦，你都会就係分唔同种类囉。咁呢个冷水花呢就係、是、用嘅啲葉比较细啲嘅。咁绿呢就係、是、比较脉络一啲嘅。咁衬返佢个葉脉係白色，好似你话一笪笪好似龟背壳咁样呢。 形容得好靓我 觉得。形容得非常好啊，真係。咁呢就出到嚟就变成一个几得意嘅。一盆细叶嘅植物咯， 佢会唔会除咗绿色、白色之外，佢有其他唔同嘅颜色配搭嘅？ 冇啊，佢叫冷水花就系因为佢比较特别啲咯，就系嗰啲就系有嗰个白色嘅，有啲人叫做银色咯，所以有啲人叫银叶冷水花，或者叫 银叶冷水花型啲、 都系嘅，都系嘅，有唔同嘅品种嘅、其实唔同嘅品种嘅时候咧，就系佢有少少唔同咯个叶嘅形状，咁、所以再分仔细啲嘅，咁、佢其实你摆喺。书房啊， 摆书房好喎、 啊，系啊，窗台啊，书台，因为佢比较细盘，咁你摆太大嘅空间，你好似不着迹咁，你可能摆喺细嘅书房嘅书房就 OK 咯。咁、另外咧有个特点就系、是、你啲叶咧，你有冇发现佢啲形佢个即系状态系会点？除咗叶嘅形状之外咧，有啲叶咧系会向上嘅， 系咩？ 譬如我嗰阵 唔系喎，全部掉落嚟嘅，你俾我睇嗰张 呢个嗱就系、是、特点。你观察入微，作为一个 DJ 嚟讲， 系咩？ 呢、這个 边度有向上啊？ 冷水花就系向下，佢个特色。 把鬼啊！我以为系有啲叶喺度向上，搵嚟搵去都搵唔到。 上次讲嘅变叶木咧，啲叶咧就欣欣向荣，就向上，即系你明唔明啊？好似手掌咁，你举高，咁你手指向上，就叶就向上啦。咁呢个变叶木咧，啲叶咧就啱向下嘅，好可爱，即系傻傻地咁样。啲叶系向下，唔知道大家明唔明咧？即系个叶个叶嘅 似系啦，个叶有啲似咧河童嘅发型，剁晒落嚟咁样。 总之咧就系向下啦，即系一棵叶嘅时候，人哋就通常叶就向上，即系叶尖咧就向上嘅，呢、个叶尖咧就向地下嘅咁样。咁佢又系中意温暖湿润，其实好适合香港种。 系啊， 因为咧香港夏天 会 潮湿，晒到。佢中意温暖啦，咁喺就唔好太晒啦，所有嘢都唔可以太晒。 系人都唔可以啊。 系啦，你可以啦，我 唔可以。我都唔得噶，我都会晒到甩皮噶。 系咁咩？ 我咧就我唔系唔会甩皮嘅人嚟噶。 唔会甩皮，但系会出斑啦，咁就唔靓啦。咁嚟淋水嘅话咧，就呢、這个就经常要淋啦。咁佢因为佢虽然鍾意温暖同埋湿润，咁湿润嘅情况之下你就要留意一下啲泥啦，咁经常都要保持佢湿啦，咁即係唔好成日乾蒸蒸，其实一定要用手去掂掂下个摸下个泥，唔係用 我以为你话攞手掂下棵植物同佢 讲下感情。 其实成日讲话，干唔干咧？嗰盆植物咧，唔系讲块叶噶，叶当然有阵时去到，如果块叶都已经干嘅时候，都差唔多已经玩完。 嗯， 你睇诶，应该睇个泥系干唔干嘅。 所以只唔系咁，我只手喺泥上面揩下佢咧，定系真系攞只手指一样子咁插入去？ 其实唔需要插入去噶，你咪就摸下啲泥都 OK 嘅，你已经 feel 到佢唔系干嘅。如果你 我就系惊上边干下底湿啊嘛，所以咪攞只手指插入去。 点会啊？ 点解唔会啊？点解唔会啊？ 我唔明 咁你上面真系干，咁你可能大风吹到干啦。咁、但下低就因为上面嗰层泥就挡住咗啲风，就下低就继续保持湿润。 我明白，所以我哋就好惊呢情况发生，所以我哋一个礼拜一次就系点啊？由头到脚淋一次，令到佢疏通佢啲水同埋泥嘅。 OK， 系啦。咁跟住淋水咧，记得要表面嗰、那个，因为呢只花又系个叶好靓啦，所以我哋要保持叶面要清洁啦。淋嘅时候淋下个叶面，除咗淋泥之外。咁但系咧，注意冬天嘅时候就唔好淋个面啦。 嗯， 咁就 净系淋泥。 系啦，冬天如果淋嘅叶面咧，就会变黑嘅。 嗯， 就会嗰个叶嘅斑点，即系白色嗰边黑。 喂，咁啊，第二个玩法、啊， 你想变黑叶？ 系咯，即系佢白色同绿色就多人见啦、 啊。佢嗰句写住会出现黑色斑点，甚至发黑腐烂。除咗黑之后腐烂，不过呢个都系过程，你可以试变黑嘅。 啊咁变黑，如果佢会烂嘅，咁又唔好。我谂住睇下有冇啲特别啲嘅方法，令到佢唔系净系变黑，而系即系唔系变烂，系变黑 小黑。 系啦，咁啊，佢白色嘅部分咧就变咗黑色， 都 OK， 变咗第二种嘅风格。 其实冬天咧，我觉得大家 晒咁样， 冬天我觉得大家淋对于植物淋水会淋少咗嘅，其实大家都会，自己都烂咗，其实都少咗照顾啲花草嘅，我觉得。咁所以个花草都为咗接近人嘅生活嘅节奏咧，可能佢都系唔需要大家成日喂啲营养嘢俾佢啊，咁样。 咁 冬天嘅时候 系啦，咁佢其实个样咧都好可爱嘅。 系个重点咧，呢盆花咧，因为佢可爱咧，就要修剪啦。 吓， 因为佢 要剪噶。 其实咩花 佢都冇乜叶噶咯，仲要咁样剪啊？ 咩冇乜叶好多啊？ 剪嗰啲叶啊？ 唔系你枯烂或者系有啲个形状突然之间咧被得太多营养，可能佢无端端喺唔应该位 咁样嘅， 系唔应该喺个位置度生出嚟唔靓嘅，嗰度咪剪咯。 哦， 有阵时可能真系会歪，我唔知道你有冇经验。我啲叶有阵时生生下之后，唔知点解向晒左边，即系左边就好多叶，右边就唔知咁冇。 呢方面咧，你要请教翻我啦。 过嚟睇下， 因为咧，你一定咧喺嗰个盆栽咧喺左边嗰度咧就能够俾佢更加有利生长。植物一定系咁样嘅， 向住嗰边， 咁咪就会向住嗰边生长。 同向日葵一样。 所以咧，喺你种呢个花嘅时候咧，你就要谂清楚啊。好啦，当佢净系喺左边生叶生花嘅时候，你要将个盆咧系360度，可能你每一日转佢四，转佢90度，90度，90度，90度，咁你就会发觉嗰盆咧就会开得更加 balance。 嗯，咁我问系啦，咁如果唔喺盆度咧，系垃圾，即系人哋喺花园咁，咁点转啊？ 花园咁样嘅话咧 就由佢啦， 由佢啦。 唔系，可能都会有啲人会用射灯，所以即系用啲灯去射住。 射灯都有谂，我头先就谂冇射灯，但系我就用镜咧去到将太阳光射翻出嚟。 咁科学嗰啲咁嘅方法好叻啊！ 因为有智慧嘅人嚟噶嘛，又有外在美，有内在美。 你系冇错。但呢个咧就唔会摆喺唔会摆喺，好少会摆喺嗰个即花园嘅地下嗰种，可能都系小盆栽嘅。呢个就方便大家携带啊，送俾人又得啊，自己摆喺台面又得啊，咁样咯。 都有啲 几得意嘅呢个， 望上 啲 可爱风水嘢嘅感觉啊！呢个 应该冇咯，应该冇咯。 应该冇啊！ 佢花期系6至9个月，但系都几长咯，即系话佢 仲一年到啦。你当养得好嘅话都可以。 一年系一年，其实有阵时系自己要唔要咯。我觉得花草树木都 要啊，要埋佢啦，有感情。 系啊，就系唔好见得耐就唔要佢咯，系啦，即系可以 keep 佢。咁佢系15至25度，所以香港其实春夏秋呢段时间最好。 冬都啱啦。 其实冬天 香港冬天有几冻啊？ 咁都系，其实咧系好啱嘅。之前夏天咧反而仲差， 太热啦， 太热，我啲花真系好危险，好干。 花都吹冷气，阴公而家。 呢个大家试下冷水花， 冷水花 比较 Q 啲。上次就色泽缤纷，今次就冷静一下， 就似 绿色，绿色系啦，冷静与热情之间咁样。 系，唔该晒，拜拜。 好啦，拜拜。 点解开始会想过结婚？点解开始会识发奋？点解开始觉书中有 黄金。点解屋企要多个女人？点解三点会瞌眼瞓？点解开始被催促要成亲？ 男人一枝花，佢当我老花。男人一枝花，绝未害怕。其他的一枝花，你会闪到吗？男人一枝花，佢当我老花。想过买楼，点解开始会不再收？点解开始要啤酒转红酒？点解开始会中意饮酒？点解开始冇乜老友？点解开始要起身着神褛？一枝花，佢当我老花。男人一枝花，绝未害怕。其他的一枝花，你会羡慕吗？男人一枝花，佢当我老花。男人一枝花，绝未害怕。其他的一枝花，你会信我吗？八八八八八。 我是芭比林慧，朝头早呢，如果我可以听到孙燕姿的《完美的一天》呢，我就觉得充满正能量的了。因为这首歌第一句就已经说了，我要一所大房子，如果你想住大屋的，怎可以不努力的工作啊？各位打工仔共勉之啦。 我要一所大房子，有很大的落地窗户。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啱听过咧，就系嚟自李克勤嘅一枝花吓，亦都令到我谂起啦。阿小白今次咧都系一枝花咁样咧，就系、是、踏上咗佢去呢个工作嘅旅程啦吓。咁啊，希望咧即系呢两日嘅晨光第一线咧，除咗今朝早咧，亦都同埋下个礼拜一之外咧，咁都会系由我芭比林慧喺呢一度啦，就由朝早六点钟开始咧陪伴到大家咧去到十点钟嘅呢个时候咧，我哋都要听一听七点钟嘅新闻报道先啦。七点钟之后咧会有另外一位嘅成员加入噶啦，佢系边个？大家一定知嘅。 速轻铁各路线今日全线正常行驶，机场快线自头班车起提供来回香港站、九龙站、青衣站、机场站同博览馆站嘅列车服务，香港站同九龙站嘅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就维持正常。截止时间系航班起飞前九十分钟。由晚上11点起，机场快线香港站会实施人流管理安排，所有机场快线的乘客需要经过车站地面层指定通道才能够前往月台层去搭车，现场会有港铁职员协助乘客。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师傅，其实点先叫识揸车呢？ 唔系识踩油门就叫识揸车噶，最紧要就系遵守交通标志、道路标记、交通灯号。在夜晚或能见度低嗰阵，就要开车头大灯；而当有车迎面驶近，就要用低灯。电单车同机动三轮车就要时刻开着前灯、大灯同后灯。当迎面有车驶近嗰阵，亦要用低灯，咁样就自然揸得好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歌曲成功解锁。 做人必须懂放下完美。同时也试试接纳自己，学跌一跤总会赚些谦卑，尝试放弃跟他作对比，人老来若觉苦苦不过没自己，又要担心今世无运气，不用怕每日记紧争一口气，挫败当作试炼那用逃避，演好这出戏。 超峰的新歌对于他自己来讲其实就熟悉不过的，因为是他28岁的时候已经创作的作品，当时创作动机就是为自己解开心结。来到今天，心结放开，歌曲亦都解锁，可以同乐迷分享。 放纵去做你， 作曲填词梁超峰，编曲监制 CM Groovy。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之一有梁超峰的《二十八天》。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赠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知性，寻觅最真。 早晨啊，7:07，早晨 ，Bobby。 早晨啊 ，O。 早晨啊，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咁啊，小白今日就放假啦，咁啊，翻嚟嘅时候咧，除咗带手信咧，应该仲会带到一啲咧新嘅日本资讯俾大家嘅，咁啊，睇下阿德仁啊有冇阴点佢啊，阴点佢成为大都市位啊， 哇， 常住左右咁样， 有乜嫌翻嚟噶？ 系咁啊，唔会嘅。不过讲开啦，喂，啲大都市位啊，近排咧都好兴嗰啲 cos。因为咧临近呢个万圣节，咁啊见到咧喺街嗰度都好多小朋友啦，俾啲爹哋妈咪打扮啦，其实都系打扮，应该唔系糟质嚟，估计啲细路仔都应该中意嘅。 小朋友都中意画到块面五颜六色嘅。 咁除咗画面咧，更加多女仔就唔同嘅公主造型啦，系咪先？咁放心，即系应该啲小朋友又唔会变黑魔后嘅，通常都系Elsa 同埋 Anna 啦。 我都觉得个机会比较微啲啊。 系啦，咁喂，问下 Barbie 先，会唔会啊喺今个 weekend 嘅时候咧，都带啲小朋友入去嗰啲乐园嗰度玩下？或者应下节啊，或者咧，即系将佢打扮得靓靓小公主咁样出去咧，呃下人哋啲糖食咁样咧吓。 我都会尝试帮佢打扮得靓靓咁样。 会系乜嘢咧？今个Halloween 嘅造型， 我相信都系公主造型噶啦。 都系系嘛？ 系啊， 即系你个女都系喜欢公主。 公主迷嚟嘅，简直系。 但系会唔会变下款咧？有阵时我哋睇呢个主题乐园嗰啲电影咧，咁佢咪有好多唔同公主嘅？ 系啊， 即系白雪又有一个啦， 冇错。 睡又有一个啦。 系啊，好长头发嗰个有一个啦， 系啦，咁啊有啲皮肤唔同颜色嘅有一个啦，咁花木兰都会纳入公主系列嘅话，依家咁样咯， 冇错。 咁啊，究竟会系边一个造型啦？ 其实真系好多好多，佢都有齐晒啲衫同埋架撑。 哇！ 系佢衬晒一套套噶，即系由皇冠到裙到手套到对鞋。再加埋个权杖， 好夸张， 系好多 set 啊，所以我谂睇佢心情，中意到时着边套就边套。 好幸福啊，你个小公主，咁啊有机会 po 下喺呢个社交平台，等我哋都 比較 like 啦。 好啊， 呢個今次今日除咗食物多 like 咧，就係小朋友就會最多 like 噶啦。artist 都冇咁多 like 啊！我真心覺得你話睇完場 show 咁樣，會唔會多啲 like 都唔會啊！得小朋友同埋食物咧，就可以喺社交平台嗰度咧，呃多啲 like 咁啊，都唔緊要嘅。係啦 ，weekend 嘅時候咧，諗下點樣同屋企嘅小朋友出去玩下啦，扮靚啲啦，咁啊都係一啲開心嘅事嚟嘅。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星期五的早上啊，交通方面交俾 Didi。Didi 早晨， 早晨啊，哦，早晨啊 ，Barbie。咁啊，讲翻港铁先啦。港铁除咗机场快线之外咧，轻铁同埋港铁巴士服务咧会提早喺晚上11点结束噶。咁而机场快线服务咧都系由晚上11点起啦。机场快线只系提供来往香港站至到机场站嘅列车服务啦。咁香港站嘅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嘅截止时间咧，维持喺飞机起飞前90分钟。咁九龙站嘅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啊，喺晚上10点暂停噶。香港西九龙站嘅部分出入口都系暂时关闭啦。咁高速铁路服务都系维持正常噶。咁再提一提大家啦，由于咧油尖旺区仍然有交通灯损毁，咁啊未能够正常运作噶。驾驶人士咧喺驶经有关路口嘅时候咧，要加倍小心，特别留意咧过路行人嘅安全噶。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咧，就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啦，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去到电话机楼，咁而路面咧就到。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嘅。 嗯，咁啊，暂时都 OK 啦，不过都要留意夜晚黑啦，因为港铁方面又会早少少咁啊，即系叫做收工啦，咁样系咪啊？ 都实施咗都好耐啦。 喂，咁呢个咧，原来都好影响到一啲夜班工作嘅朋友喎。 琴 日同一啲夜班工作嘅朋友，譬如佢哋做酒店咧，有阵时做完宴会之后咧，佢真系冇车翻屋企喎。 系啊，其实都影响好多人 嘅。系啊，佢就焗住搭公共汽车啦。咁但系其实除咗搭公共汽车之外咧，咁讲真的，你做完一日嘢，咁梗系想快啲翻屋企噶啦。咁公共汽车可能又耐少少，咁所以咧就令到啲的士啊嗰啲生意咧就好咗啲。佢话：哇，近呢10日都系夜晚黑都系一放工咧就伸手牌就截的士翻屋企咯。咁但系旧时就可以搭到港铁嘅。 希望港铁快啲回复翻呢个正常嘅服务时间。 呢个都系紧要啊！ 大家开心啊！ 琴日出席一个饮宴啊，都真系平时都大家都试过去饮啦。即系 Didi 同 Barbie 平时去饮，你即系如果嗰个系一个best friend 啦，或者哇，好好嘅朋友，咁你通常都会坐到 最尾， 系留到最尾，即系尽量11点先走噶咁样啦，或者11点先走啦。 系 唔系噶？依家啲饮宴可能10点30点半咧，因为大家都冇车啊，咁所以就要走。有啲朋友，譬如一家大细，佢又要喺尖沙咀嗰度上车，咁啊搭嗰啲西铁啊、乜铁、密铁嗰啲咧，跟真系预早成个钟头 啊， 所以都有啲唔同。 系啊，一摆一起走都要睇下时间几点钟收啊。有啲而家咪系咯，嗱，我真系准时7点半开席噶咁样啊，9点半我真系散到席咁，你哋就盡量抽時間出嚟啦，咁樣都要趕搭地鐵啊。 係啊，呢個都係好緊要啊，好好咁樣調配自己嘅時間啦，靈活變通一啲啦，咁啊都係緊要嘅。唔該曬 Didi 先 ，thank you。好，天氣方面嘅揾阿彭爺出嚟啊，彭爺早晨， 早晨啊， 喂，早晨啊，好，早晨啊 ，Barbie， 你好啊，彭爺，點啊？出邊天氣？ 繼續都係嗰四個字啊，真係啊， 係咩？ 哇！即系秋风送爽啊！ 咁又可以啲秋装可以出嚟啦，系 你话落到街咧，虽然今日星期五咧都系要啊翻工翻学啦，咁但系咧，如果能够咧感受到呢一阵咧，即系凉风咧，朝头早7点咧，的确系唔错啊！希望真系会令到大家咧，即系个心情都会。愉快一啲，爽朗一啲啦， 系啊， 都 最正咧就系望上去天咧，仲有一个太阳喺翻度添。你要嘅嘢佢都俾晒你，你见唔见到个太阳啊，彭爷呢一刻吓？ 哇，啱啱嚿云遮住咗， 系啊，不过 太阳就喺云层里边。咁但系其实而家都出边都系天都系光晒噶啦。咁蓝天底啲云量都系有翻咁上下嘅。咁还好咧。可能咧，即系秋天咧，嗰个嘅阳光咧，就算太阳见得到出咗嚟咧，间唔时可能又有云遮一遮咁样。出边嗰个嘅嗰、个阳光炽热度咧，又冇夏天嗰阵时咁劲嘅。咁而家 秋天七點零鐘咧，嗰個陽光咧都比較係温柔一啲嘅，咁所以又唔覺得好熱啊，唔會有呢種嘅感覺啦。不過晏啲嘅時間係難保啊嚇， 晏啲通常晏晝食 lunch 嘅時候咧，大家又要除翻件外套咁樣，跟住又要短袖衫咁樣， 擔把遮添可能。 日夜温差比較大啲啦。好啦，唔該曬彭爺先 ，thank you， 咁啊一陣見面啦嚇，唔該，拜拜。好，同大家睇埋咧詳細嘅天氣先啊，今日大致天晴嘅，日間係乾燥，最高氣温咧大概29度啦，吹和缓嘅东至到东北风啊，离岸风势咧就间中清劲嘅。展望啦，未来两三日咧，部分时间都系有阳光嘅。依气温25度啊，相对湿度咧76%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点至10点，晨光第一线， 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7:15 ，Barbie 到你主理咯，今日晨光大学 系啊，不过呢个钟数咧，我相信咧，即系如果听住收音机咧，准备翻学或者系 on the way 系翻学嘅时候咧，咁我啲学童同埋家长咧都可以听一听今朝早咧晨光大学嘅 Kate 同我哋讲嘅呢个话题，同学生息息相关噶。 嗯，知道。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星期五朝早嘅晨光大学有我助教 Barbie 林慧，电话旁边咧就有绿色和平嘅 Kate， 早晨啊 Kate。 早晨，早晨，大家好。 哇，我发觉咧呢一排咧转天气啦，哇，我不停咁样流鼻水同埋打哈欠啊，唔知系咪鼻敏感发作咧？ 系啊，我都系啊，我自己咧都成日朝头早起身喺度时之常常鼻敏感呢都市病咧，睇嚟系啲转季嘅天气咧都系避唔到噶。咁不过咧，除咗温度改变咧影响我哋嘅呼吸之外咧，其实空气质素都息息相关。咁近年空气质素就麻麻地啦，大家都知系冬季咧，其实我哋睇嗰啲空气质素都比下。夏季差啲噶，咁喺数值即系我哋睇啲污染物嗰个浓度嚟讲咧，我哋的确睇到呢个现象嘅。譬如话冬季咧，嗰啲嘅悬浮粒子，即系所谓 PM2.5 啊、PM10 等等咧，佢哋就会比夏季咧高出90%咁多。咁另外咧，二氧化氮呢一个浓度咧，冬季咧亦都比夏季咧平均高出40%噶。咁点解咧？嗱，因为夏季咧就即系会打风落雨嘅比较多啦，咁相对嚟讲咧。冬季就比較穩定啲，咁所以令到啲污染物咧，首先會困住咗啦。咁其次咧，就係冬季咧，我哋就會吹呢一個東北季候風，即係喺內地咧嗰啲大陸嗰啲珠江三角洲工廠區等等嗰啲污染物咧，就會相對吹住過嚟香港咯。咁污染物又困住咗難走，所以通常嚟講咧，我哋香港嘅冬季咧，亦都真係比夏季咧嘅空氣污染嘅情況係嚴重啲嘅。 咁但係有冇一啲咧，或者係科學啲嘅方法咧，知道啊，到底會唔會有啲地方咧個空氣污染問題係特別嚴重嘅呢？ 其實都有噶，咁咧我哋香港政府咧就做得唔係好夠啦。佢咧嗰啲空氣監測站嘅數目咧，其實就比較少。我哋香港有18區，但係佢都唔夠18個。咁仲要講緊路邊公園都唔同啦。咁有見及此咧，其實我哋綠色和平咧今年咧係7月啊，即係大概3個月前咗啦。咁我哋就做咗一項叫做空氣質素公民科學計劃。我哋咧就邀請市民同我哋一齊深入社區。在全港呢，我們去了15個區，那就總共有63個地點，安裝了97個二氧化氮的空氣樣本收集器。那這些地點呢，有路邊啦，有天橋啦，亦都有譬如學校啊、公園一啲靜啲嘅少啲車流經過嘅地方。咁我哋綠色和平有指定一啲地點嘅。咁另外咧，參加我哋計劃嘅市民咧，佢哋亦都可以自己揀佢哋自己心水嘅位置去安裝呢一個空氣污染樣本嘅收集器。咁呢啲收集器咧掛咗喺牆上面嘅，通常係位燈柱咁樣，咁就掛2個星期啦。我哋咧就會收集翻佢，然之後咧就送咗去英國呢一個實驗室咧化驗同埋分。咁咧，我哋今次咧净系验呢个二氧化氮呢一个污染物，咁咧我哋将佢嗰个污染水平咧就划分咗3級，咁啊包括可以接受啦、需要关注同埋严峻嘅程度，即系好似我哋睇天文台绿色、红色、黄色咁样。咁喺63個指定地点中咧，我哋发现咧其实超过80%啊。是屬於需要關注或者甚至去到嚴峻的級別的。剛才呢都大家都在估到底哪裡空氣污染最嚴重呢？ 超過50個，如果這樣計的話。 是啊，多的。那我們發現呢，平均來說我們見到觀塘區的二氧化氮濃度平均都是最高的。那我們最高的一個樣本呢，每立方米 76.7微克二氧化氮咧，這個地點咧，其實我哋就喺觀塘區個茶果嶺個天橋度揾到嘅，好、多車啦嗰度。係啦，咁另外咧，喺嗰度接近東區海底隧道入口嗰個鯉魚門道嗰度咧。亦都係好高嘅喎，咁平均都超過230每立方米個微克嘅。咁另外油尖旺啦，都係一啲錄得嗰個平均污染比較高嘅地方。有三個地點咧係屬於嚴峻級別嘅。咁銅鑼灣同灣仔咧，亦都有兩個地點係屬於嚴峻級別嘅。咁平均咧都錄到每立方米51.7微克嘅二氧化碳濃度。係啦，咁我哋今次咧。專登咧都揀咗一啲學校附近嘅採樣點，咁其實我哋自己揀少少啦，但我發現參加嘅義工咧，佢哋都好中意揀學校附近喎，咁可能好多佢哋都有小朋友啦，咁每日接小朋友翻學放學都好睇啲空氣污染啊，會好嚴重啊咁樣，咁我哋發現咧，我哋20學校嘅採樣點之中咧。其实一半即系10已经系达到需要关注嘅水平，另外有3咧更加系属于严峻噶。 哦，咁啲小朋友翻学嘅时候都真系吸咗好多污染嘅空气。 系啊，嗱，佢哋分别系广东道啦、加士居道啦，同埋轩尼诗道，即系油尖旺区同埋铜锣湾区。咁所以我哋见到即系交通喺一啲市区中心交通流量比较高嘅地方咧，二氧化碳咧都系会嘅浓度比较高嘅。咁同埋咧二氧化氮咧。佢嗰個比較重啊，咁佢比空氣重，佢偏向係往下沉嘅，所以話如果小朋友矮啲咧，即係越後生、 幼稚園啊、小學生啊， 係啦，咁佢哋個即係個鼻即係矮啲啊嘛，咁啊貼近地面啲，其實佢哋咧比大人咧係吸到更加多噶，咁長遠嚟講咧會影響細路仔嘅肺部嘅發育，咁短期啊都會刺激佢哋眼睛啦、鼻啦、喉嚨啦嗰啲黏膜啦。咁譬如鼻敏咁嘅機會可能增加啦，咁另外咧，佢哋如果有哮喘咧，亦都會加劇佢哋哮喘病發嘅可能性嘅。 咁呢啲報告同埋數據出咗嚟之後咧，有冇啲方法實質係可以改善到呢啲問題咧？ 咁我哋而家咧呢一堆數據咧，其實即係我哋除咗向我哋出咗個發布啦，好多傳媒都有報道之餘啦，咁大家都可以上我哋網站睇。但係最重要咧，其實我哋都想將呢啲數據俾翻政府，因為頭先都講過咧。其實政府而家咧嗰個空氣監測站嘅數目咧係好少嘅，咁好多嘅地點咧都係包括唔到。咁我哋而家將一啲嘅空氣樣本收集器咧就擺咗喺全港咁多區唔同嘅位置，係一區公園或者係學校附近係路邊都可以相差咁多嘅時候，其實呢啲數據咧係對於政府再去研究日後嗰個道路點樣規劃啊等等咧都好有用嘅。咁因為咧。在城市設計上面呢其實呢是可以令到空氣有改善的。例如啦我們香港的樓呢就是屏風樓近年都少了啦。咁但是呢如果樓宇同樓宇之間的距離呢可以增加多少少。咁係可以減少呢個高温嘅效應令到空氣質素呢都好少少嘅。咁另外好多大家都耳熟能詳啦少啲車。啲車咧轉用電動車，或者咧我哋香港可唔可以學一下啲歐洲嘅城市咁樣，鼓勵呢個單車出行，多啲單車勁，多啲行人專區，咁行多啲，空氣好嘅時候，其實人都會健康啲咯。 係咯，希望咧呢一啲嘅措施咧可以快啲實質咁樣落實同埋推行啦，做多一樣得一樣，令到我哋嘅空氣清新啲，環境好啲，咁我哋嘅生態咧，所有嘢都會變得更加好啦。今朝早唔該曬嚟自綠色和平嘅 Kate 先，我哋下個禮拜再傾過啊。 下個禮拜再見啦。 拜拜， 晨光大学。 我 Barbie 林慧的 Good Morning 咧，就是当我朝头早起身擘大眼的时候咧，第一个见到的咧就是我女女啦。如果我见到佢仲系瞓得好香甜的话咧，我就会觉得有一股暖流流遍我全身，令到我觉得咧成个人都好温暖，成朝早都好开心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最近咧，我听到呢一首作品嘅时候咧，个心都有一种咧几暖嘅感觉嘅。咁啊，喺呢个时间咧，带俾你啦7:24嘅早上，希望咧你听住嘅时候咧，都会有一种咧同佢一齐摁住摇住嘅感觉啊。 当天空不再有星星，于漆黑中再找不到你，共鸣有谁人聆听？随旋律擦过脉搏，心跳未停，眼里。 影，这世界太冷清，失去重心的身影那么轻，断了线吉他还有谁来奏鸣，去细听内里心声，当呼吸声太过清晰，随旋律擦过脉搏心跳，未停眼泪为凭证，意志化作泡影，这世界太冷清，失去重心的身影那么轻，断了线吉他还有谁来奏鸣，去细听内里心声，当跌再难落也会负手摸，我换像一粒沙跌荡，雨雨就红火红火，也要再盛放，哪怕没有光，顽强地掏出心里剩最后荧光，荧光残骸留在过去请念中、啊啊、重新出发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咧，七点二十八分啊，有两则嘅射击通告咧，要同大家讲翻啊。今日咧由上午八点啦，至到晚上九点啊，青山靶场咧会进行呢个射击练习嘅。日间练习时咧，该区附近咧将会悬挂咧红旗指示嘅。夜间练习时咧，该区附近咧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嘅。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至于另一则咧，就系啊，今日由上午八点到晚上九点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啦进行。行呢个射击练习啊，日间练习时咧，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啊。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咧将会挂起咧红灯嘅指示啊。各界人士咧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 同大家咧睇多次天氣啦。今日咧天氣係正嘅，咁啊大致天晴啊，日間乾燥，最高氣温咧大概29度啊，吹和緩嘅東至到東北風啊，離岸風勢咧就間中清勁啦。展望咧未來兩三日咧部分時間都係有陽光嘅，咁啊啱曬一家大細出去玩咧。依家氣温咧25度，相對濕度咧77%啊。七點半啦，轉個頭繼續晨光第一線。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7: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华盛顿发表对华政策演说期间提到香港，他说支持在香港争取民主的示威者，又说美方和他们站在同一阵线，亦受到启发，呼吁他们留在非暴力示威的路上。彭斯形容香港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显示要在中国拥抱自由时会发生什么情况，又指过去几年北京增加对香港的干预，并采取措施剥夺中英联合声明保证香港人拥有的自由和权利。彭斯指责运动用品生产商 Nike 面对涉及香港的议题，选择在面对社会良知时作出自我审查，又批评一些美国职业篮球联赛 NBA 的球会老板和一些的大牌球员，一方面行使言论自由批评美国，但另一方面对于其他人的自由和权利就变得哑口无言。他说附和中国共产党并选择沉默，令 NBA 有如独裁政权全资拥有的附属公司。美国白宫贸易顾问纳马罗说，中美贸易首阶段协议将包括双方在5月时就知识产权问题一度达成共识的大部分内容，以及相关执行机制。他希望中方本住诚意磋商。纳马罗透露，有关内容是在双方今年5月一度有机会达成的协议中涉及保护知识产权的整个章节，但后来中方反悔。他说有首阶段协议是好消息，代表假如中方日后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美方将可以采取报复行动，而中方不能对此作出反制措施。另外，美国农业部说，根据国内出口商报告，近期向中国出口了超过260,000吨大豆，将会在本销售年度交付。回到本港，圣公会教省秘书长官浩明说，台湾杀人案疑犯陈同佳今日暂时不会启程到台湾自首，又说陈同佳赴台之前会通知传媒。较早前在台北陆委会主委陈明通回应管浩明指担心陈同佳成为政治筹码的言论，陈明通说如果管浩明有心帮陈同佳来台受审，要帮受害者伸张正义，就请他少说两句话。副主委邱瑞正就说，管浩明和陈同佳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他在香港背景旗帜鲜明，对自由民主的站在另一边，正是厘清管浩明的介入，同时希望他少讲两句。欧霸杯分组赛三支英超球队，曼联、阿仙奴和狼队都分别赢波。 L 组，曼联作客凭着马迪尔4-121-0小胜塞尔维亚的帕迪逊，结束四场不胜纪录，亦是自今年三月以来首场作客胜仗。 F 组，阿仙奴主场两度落后的情况之下，凭比比在末段射入两个罚球，反胜葡萄牙球队金马雷斯3-2。K 组，狼队作客最后十人应战之下2-1反胜斯洛伐克的斯洛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骏发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啦，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德望学校对出； 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骏景园。元朗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福亨村一段都是行车缓慢。西贡公路出九龙，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慢车，排到白沙湾码头对出。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而家面对紧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学界超声道主持 彭美思、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嘉乐石圣心书院的郭应君 Case， 今年是中六的学生。在中五的时候，我和五位同学参加了港铁公司举办的 STEM 创未来比赛。我和我的同学就以这个 Smart Parking 的构思去成功得到了这个最优秀队伍大奖的。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7:36，早晨 ，Bobby。 早晨啊 ，O。 早晨啊，咁多位听众 ，Happy Friday 啊，星期五嘅早上咧，应该轻松啲，开心一啲嘅。咁啊，仲有咧，要学下嘢。咁头先上完咧，晨光大学啊，咁啊，呢个时间咧，又有一啲咧，即安健嘅小贴士咧，同大家分享翻啦。就系咧呢个晨光即安第一线啊。咁啊，今日咧就聚焦下咧，有啲朋友仔都系啊，喺办公室嗰度咧，喂，要搬好重嘅嘢啊，咁啊，跟住咧就会拉伤啲肩膊啊、腰啊咁样，咁究竟点样搬重物咧，先系符合呢个即安健嘅呢个资讯嘅咧？咁啊，我哋依家又即刻听下先。 职业安全健康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晨光即安第一线。 哇，阿 Lu 你做紧咩啊？ 阿祖，咁你都要问，咪搬紧嘢咯。 搬去边啊？ 要搬翻入仓啊！ 咁多箱得你自己一个搬啊？ 系啊。 哇，你自己一个人点搬啊？ 唔通你想帮我搬？唔该晒，阿祖。 咦乜？我有咁讲咩？ 你唔系唔帮啊嘛？ 阿祖，你唔帮阿 Lu？你唔似咁冇义气喎， 白经理啊，帮人啊都要有自知之明㗎嘛，咁重嘅嘢啊点搬啊，我唔想大家都受伤咋。 搬几箱嘢啫，会唔会受伤咁严重啊？ 你哋知嘛，每年呢有好多受伤嘅个案呢，所涉及嘅损失包括工时同埋工伤补偿，对雇主、雇员同埋社会啊都带嚟好沉重嘅负担㗎。而肌肉筋骨受伤嘅个案呢，成因方面大部分都是由于工作地点设计欠佳、员工的搬运方式不当，又或者是呢那件物件本身的性质所引致的。所以阿 Lu 啊，你不要看小搬嘢啊，一不小心啊可以有好严重的后果的。 咁夸张？ 唔夸张的，我讲啲容易出事的搬运情况俾你听啊。嗱，例如当你呢要搬运一啲奇形怪状、体积又大、好难拎稳的物件，你企喺唔稳阵的地方上面度搬运重物，重复以及长时间进行搬运工作呢，在搬运的时候难行狭窄，又或者是长距离的搬运路程，又或者不好的提举姿势，都容易引致意外的。 阿祖，你咁讲又啱，搬运重物真係唔可以轻视的。 咁要预防意外要点做啊？ 其实做任何搬运工作之前都要做风险评估，睇下现场环境系咪安全，确保通道通行无阻，然后要衡量货物嘅重量、大小、形状，尽量使用辅助机器嚟帮手， 如果真系冇办法避免体力搬运工作，就需要遵从搬运工作嘅安全原则，以减低腰背受伤嘅风险。 咁正确嘅提举宠物姿势系？ 嚟，等我示范俾你睇啊！嗱，睇住啦，首先双脚咧要分开，咁样咧系用嚟保持平衡噶，同埋你要尽量靠近啲嗰件物件，然之后咧曲膝半蹲。记得一定要保持腰背平直，双手咧记住要捉实个物件啊，仲将佢咧贴近个身体添。 诶，阿祖做得唔错、啊，继续继续啊，跟住就用大腿肌肉企起身。 嗯， 哎系啦，提起货物嘅时候咧，动作要保持畅顺啊，做得几好、啊，千祈唔好突然或者急速咁移动身体。 当你拎住嗰件宠物行嘅时候咧，都要 keep 住腰背平直。因为当身体上半部大幅度弯曲或者扭曲的时候呢，就会依靠住脊椎来提举宠物，这样呢会令到腰部即是腰椎承受宠物的重量，好容易、啊、令到椎间盘受压，这样呢就会扭伤或者撕裂肌肉和韧带的啦。 真的要小心啊，不要扭伤腰骨，手尾很长的，其实要放宠物那一下都很重要的，如果唔系啊，临尾就会扭亲，仲可以俾件宠物砸亲。 梗系要放低宠物嘅时候，都系一样要运用腿部肌肉曲膝半蹲至一个舒适嘅角度，然后放低件物件。喺未放稳之前啊，唔好突然放手啊！ 听你哋咁讲，要搬运宠物嘅时候，员工都要好小心、啊。 唔止员工噶，其实咧，当有需要去搬运宠物。雇主亦都应该要对于潜在风险嘅体力处理操作咧做一个评估噶，从而咧采取措施去尽量减低受伤嘅风险，确保提举宠物嘅体力要求要喺雇员嘅能力范围之内啊。 如果一定要搬嘅，就应该使用辅助机器设备，减低因为处理负荷物而受伤嘅机会啊嘛。 啱啦，而雇主都应该安排一组曾经受过训练嘅人员喺监督及协助下合力进行提举工作。好啦。讲咗咁耐，系时候清咗呢几箱嘢啦。阿祖，你去二楼问同事借部手推车，然后推呢几箱货入仓啦。 OK， 冇问题。 阿 Lu 仲企喺度，呢几箱嘢都唔轻噶，去帮下阿祖手啦。安全妥当咁搬完之后，我哋一齐去食饭啦。 收到。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早晨啦，今日国际新视野咧，咁啊再讲多次啊，小白放假啦吓，咁啊吸收日本嘅新视野， 佢自己佢真系啊，不如行万里路啊，佢 系咁啊，即系唔知呢个地方咧，你中唔中意去啊？芭比就系讲下新加坡啦，咁啊新加坡都系一个亲子旅游嘅城市啦，咁佢哋而家都锐意打造又有啲咩靓啊，乜嘢诶唔同嘅嗰啲动物园啊，又玩水啊，咁样就可以好啱一家大细去玩嘅。不过咧就近期咧就爆出一单嘅新闻咧就话佢哋啊残害动物咁啊呢件事都少啲，因为大家都感觉到咧新加坡呢个国家咧几文明噶嘛， 系咯系咯 啊，但系咧佢哋咧就有一部咧哇夹磅蟹机咁啊，即系夹蟹嘅机啊咁啊，即系夹一啲生嘅蟹嘅咁啊，诶系点咧？咁讲多少少俾大家听先啊，话说咧就系、是、只要咧顾客咧好似依家嗰啲夹公仔机咁样，佢、就唔系夹公仔，就夹一啲咧真嘅蟹咁样，夹、完之后咧就餐厅咧，如果你夹到咧，餐厅就会免费帮你煮噶啦。咁你知新加坡最兴就系胡椒蟹啦， 系。 或者佢有啲唔同得意嘅烹调方式咁样啦，咁、但係咧呢一部机器咧就惹嚟啊网民以至有媒体咧就炮轰啊，话喂咁你即係残害动物啫、即係你玩隻蟹玩咗一大烂餐咁样，玩到佢就嚟欠咁你先夹佢上嚟，或者即係你食就食啦，咁你唔好玩啲动物啦嘛咁、样。但係咧再将个时间线褪返前啲咧，其实咧我喺深圳咧都见过一部， 我记得你好似都有讲过㗎，夹 龙虾机 系咯， 其实都系残害动物，都系嗰一种咁嘅模式咯。 但系咧，嗱，我其实好想问一下咧，讲紧嗰部机咧，嗱，我幻想都话夹公仔机就系、是、即系都入边有一个叫做透明嘅玻璃箱咁样啦。咁然后上高就有一只金属嘅夹啦，一般系吓。咁啊，唔知嗰只夹到底系松啊，定还是系紧啊？因为如果紧咧，就反而好啲，因为你夹咗佢出嚟咧，咁就一次过啦， 系 啦。但系如果你松咧，就真系可能构成到你头先讲残害动物啦。 系啊，因为咧你 跌翻落嚟。 系啊，嗱，你公仔嗱。 夹毛毛公仔都话、啊、喂，咁你跌翻个毛毛公仔都系轻啲啊？喂，你成只嘭一声咁跌落嚟，咁同埋呢啲即系新加坡嗰啲蟹都系好大只蟹噶嘛，咁唔系细细只嗰啲染仔蟹嚟噶嘛，所以其实都真系会有一个问题出现咗咯。咁啊，佢哋公司嘅老板，即系嗰间餐厅嘅老板咧，就解释啊、 嗯， 自己咧喺八月开始咧就已经咧就开呢个机噶啦，即系有呢部机嘅。咁佢话咧啲员工其实。都鼓励公众咧捉咗啲蚌蟹之后咧放生翻翻大海，咁其实就叫做一个开脱或者求其讲出嚟一个藉口嚟嘅啫。 但佢完全解释唔到件事， 解释唔到，即系佢话其实你夹咗只蟹咧就应该放翻落去大海嘅，咁就唔好摆喺餐厅煮嚟食、嗯，但唔得啊嘛，因为你本身系一间餐厅嚟噶嘛， 呢、 這个问题唔系，你个揭秘就系话夹咗只蟹之后你免费帮人哋煮啊嘛，有搞错啊？ 个问题唔系我哋投诉佢食蟹，而系我哋大家都觉得你系用个好唔人道嘅方法嚟到夹啲蟹出嚟， 系啊， 系啦， 所以就系咁样咯，咁咁、嗯、佢又另外咧，即系早几日咧，就喺自己嘅社交平台，即系公司嘅老板咧，就喺社交平台就向公众道歉嘅。咁、 嗯、 啊，佢话会承诺检讨啦。咁啊，佢话咧呢部机咧，其实都用咗佢好多钱去买噶，咁样、 欸。其实啊，改咗做啊夹蟹嘅毛毛公仔啊，然后用翻同一条桥，咪仲好。 哎呀，真系冰雪聪明啊 ，Barbie， 其实你真系讲得好啱。我觉得你夹咗嗰个蟹嘅毛毛公仔，咁、 嗯、 就当奖励，同埋咧你攞住嗰个蟹。嘅毛毛公仔入到去餐厅食饭咧，有七折或者八折咁样 OK 咯。 仲多个招来添啊！ 系啦，咁你又有个招来，又有一个类似吉祥物咁样，你间餐厅咪可以扩展得好啲咯？好过呢啲，即系你话呃人又唔系，咁但系残害动物就一定系咯。咁即系我都唔理你个钳究竟系会松定紧，究竟真系夹唔夹到只蟹咁样啊？吓、嗯，咁我有阵时喺度谂咧，其实设计呢啲夹海鲜嘅机嘅一啲嘅发明者咧。其实佢哋原生系咪真系俾啲蟹或者俾啲龙虾夹过？所以佢系要报复，即系话你嗱旧时就俾人哋个钳夹过一次啦，唔得我而家要夹翻你转头咁样。如果唔系佢真系谂唔到呢啲呢一类咁嘅嘢，因为你夹公仔机或者 谂过可以咁样咁样演绎， 应该系咁啦，系咪先？估计都系有一个咁嘅情况出现咗。 但系如果咁谂都傻猪猪啦，佢夹你，你血肉之躯嚟噶嘛，你夹佢夹个壳噶咋？ 系啦，所以都冤冤相报。何事了呢？所以大家尤其是做生意呢，有陣時都要諗下呢啲呢，即係企業良心啊、 嗯、 啊，如果唔係呢，喊都無謂啊。 生活，我倒是听别人说，说你怎么了，说你怎么过，放不下的人是我，人多的时候就待在角落，就怕别人问起我，你们怎么了，你低着头护着我，连抱怨都没有，电话开始多，从不对我说，不喜欢一个人生活，离开我以后要我好好过，怕打扰想自由的我，到这个时候你还在意着别人是怎么看我的，拼命解释着不是我的错，是你要走，眼看着你难过，挽留的话却没有说， 解释这不是我的错，是你要走。眼看着你难过，挽留的话却没有说，你会微笑放手，说还不够让 周杰伦加上五月天的阿信，说好不哭。 出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第二台、 yeah. 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早晨啊，7:51先同大家咧讲讲 NBA 方面嘅情报先啦。睇到佢啊，哇，超劲、啊！一个人咧攞咗50分，佢系边个咧 ？Kyrie Irving 啊，艾荣咧就带领啊自己嘅篮网队咧就得到啊地标战咧攻入50分。不过吓、啊、要输波啊。因为真系独力难支、哦，其他队友咧未必好似帮到佢，反而咧睇翻啊对面咧呢、这个唐斯啦带领嘅呢、这个咧叫做木狼队咧，反而仲打得好一啲啊！咁所以咧就即系要留意翻啊，有阵时球星咧未必真系咧自己啊使出浑身解数咧就可以带领球队赢得到波嘅。咁暂时咧表现咧比较对版咧，就要睇翻咧76人咧今年咧真系焦点所在咁、哦、啊！几位球员都打得好好啦，咁包括咧 Embiid 啦、Ben Simmons 啦，咁样呢啲年轻嘅球员咧，真系为到咧球队啊带嚟好大嘅动力啊，同埋咧开始咧大熟大勇啊，咁啊绝对系值得睇嘅，咁啊而马刺咧今年都冇乜令到大家失望，120-111咧赢咗 New York 咁样，咁啊嚟紧咧仲会有好多唔同嘅赛事啦，譬如依家咧进行中嘅 Celtics 咧对速龙啦，咁啊黄蜂啦就对木狼队啊，至于咧湖人咧下 round 咧就会对爵士嘅，咁都系一啲咧比较值得留意嘅 NBA 嘅球赛啦，咁样咁啊仲有一位咧要留意翻啦，就系咧呢个日本啊嘅混血嘅新秀啦，咁啊呢一位嘅球员咧就第一战咧就帮呢个华盛顿巫师啊出战啦，咁啊得到双，其实咧之前咧世锦赛啊吓都打得唔错啦，咁啊呢场咧 double double 咧算系咁啊，14分加上10个篮板啊，继续睇下呢一位球员啊可唔可以咧即系成为一个亚洲嘅新力量啦，喺 NBA 方面嘅。好啦，转个角度咧，同大家睇埋英超方面啦。英超咧，星期六日咧都有啲大波睇下噶，包括咧就早场啦，星期六7:30曼城对阿士东维拉啦，咁睇下曼城啊可唔可以继续扫胡落去啦。咁啊至于咧仲有车路士咧就对班尼啦，咁啊去到礼拜日嘅时候咧就可以睇翻啲列强啦，包括咧利物浦对热刺啊，系啦咁啊。 呢个12:30睇得到嘅星期日，咁阿仙奴对水晶宫啦，洛域治咧就对曼联嘅，呢啲都系咧比较值得聚焦嘅一啲嘅叫做英超嘅球赛。咁啊，讲完咧一啲 NBA 啊，以至咧讲完咧英超啦，芭比咧仲有一个资讯咧同大家分享翻啦，就系、是、本地嘅学界 系啊，我头先听你讲咧都讲得热血沸腾啊，相信咧佢哋汗水都出唔少啦。不过如果咧真系想出啲哇，即系咧浑身解数而系喺啲水入边嘅咧，就必须要讲一讲咧。我哋咧港岛同埋九龙区 D 1嘅中学校际游泳比赛咧，上个礼拜展开啦。咁啊，每间学校咧都喺初赛嘅时候咧都施展浑身解数啦，刷新咗7项嘅纪录嘅。男女之中咧同样战况激烈啦。咁啊，今朝早咧就会喺九龙公园嘅泳池上面咧就上演决赛咯。冠军嘅大热男女拔咧都兵分两路咁样力争连霸吓，得分咧相计都系接力赛咧将会成为呢个抢分嘅关键。咁今朝早咧稍后啦，8:00就会开始咧就系有呢个比赛啊， 好正啊！我記得咧，當年咧去睇呢個 Division One 嘅呢個九龍區嘅游水比賽咧，咁啊見到咧真係超級勁嘅喎！啲 fans 你係以咩身份去睇㗎？ 我試過打戲嘅身份去睇，但係我亦都試過比賽嘅身份去參加一年嘅、哦。但係嗰陣時係試過，好細個，仲 都好勁啦， 中意游水，但係之後覺得太悶啦，游水同埋咧真係好刻苦啊！游水嘅生活 都係嘅， 所以咧我都幾欣賞咧嗰啲游水嘅運動員。佢哋真系朝头早就劲练水啦，跟住翻学啦，跟住补习啦，跟住做功课啦，跟住夜晚再练水咯。即系你而家见到个大大只只啊，又靓仔嗰啲，真系花上好多嘅努力噶。 我就系想话报章上面见到咧，即系嗰啲男士啦，同埋女孩子咧，都系咧，哇！即系周身都 未到男士字，应该男仔嚟，应该未够18岁。 我谂佢都中意自己叫男士噶啦，因为中六都真系18岁噶啦。 系咁啊，即系大家可以入去感受下气氛嘅，因为都开放俾公众去睇一睇啦，咁睇下可唔可以刷新一啲新嘅学界纪录嘅。咁啊，芭比，关于呢啲学界赛事，你哋呢啲传统名女校都应该有参与唔少，系咪啊？ 我自己咧就冇参加过，我净系去要做啦啦队啫。 哦，啦啦队都好劲噶，要谂嗰啲口号出嚟咧， 即系又要分翻自己系边间学校啦，即系支持翻啦。 即系嗰啲 We are the best DBS 嗰啲咁样系咪啊？ 嗱，不过咧我今朝早咁啱先见到报章咧，真系咧今年咧即系嗰啲高居榜首嘅学校里边咧，都有我自己。母校，因为女子组方面咧就 系 白瑞女书院啦、德望学校啦、香港国际学校同埋马利诺修院学校咧，都系以54分高居榜首。 系啊，咁啊睇下最后我哋睇翻条大数，边间学校可以成为咧全场嘅总冠军啊？就可以攞到 champ 啦，跟住攞住支旗又揈下揈下， 好威水咁啊！ 梗系啦，你估讲笑啊？有啲男校仲会带埋个鼓去敲添啊！ 我哋以前都会其实 系咪真系？ 系啊， 系咩？ 拉晒 banner， 拉晒，好似人哋龙虎舞狮嗰啲鼓咯，真系好劲。 好啊，咁啊，希望咧大家有难忘嘅一个早上，关于学生哥嚟讲吓。7:57带嚟 Maroon 5嘅呢首作品 Memories。 Here's to the ones that we got. Cheers to the wish you were here, but you're not. Cause the drinks bring back all the memories of everything we've been through. Toast to the ones here today.Toast to the ones that we lost on the way, cause the drinks bring back all the memories, and the memories bring back your. There's a time that I remember, when I did not know no pain, when I believed in forever, and everything would stay the same. Now my heart feels like December, when somebody say your name, cause I can't reach out to call you, but I know I will one day.Everybody hurts sometimes, everybody hurts someday, hey, hey. But everything gon' be alright, gon' raise a glass and say, hey. Here's to the ones that we got, cheers to the wish you were here but you're not. Cause the drinks bring back all the memories of everything we've been through. Toast to the ones here today, toast to the ones that we lost on the way. Cause the drinks bring back all the memories, and the memories bring backMemories bring back, memories bring back your. There's a time that I remember when I never felt so lost, and I felt all of the hatred was too powerful to stop. And my heart feels like an ember, And you know I never drop, yeah. Everybody hurts sometimes. Everybody hurts someday, yeah, yeah. But everything gon' be alright. Gonna raise a glass and say, hey. Here's to the ones that we got. Cheers to the wish you were here. 希望你都有难忘嘅一天啦，嚟自 Maroon 5嘅 Memories， 同大家睇埋天气啦。今日大致天晴嘅，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概29度，吹和缓嘅东至到东北风啊。依家气温25度啊，相对湿度咧77%啊。转个头继续晨光第一线啦噃。 共赢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2,765点，升14点。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839，英镑10.068，瑞士法郎7.903，澳元5.344，加元5.998，新西兰元5蚊，欧元8.7055。每百日元兑港元7.21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0.19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2.47美元，卖出1,502.82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咧去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喺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在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彩云村，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就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近住北港澳一段都是车多的。另外元朗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福亨村一段就慢车，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矿湾广场一段都是行车缓慢的。另外提一提你，窝打老道去翻沙田方向，近住映月台啦，慢线又坏车阻路啊！而家龙尾排到去浸会桥面，就系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映月台又坏车，车龙排到去浸会桥面。咁继续同你讲翻港铁消息啦。港铁除咗机场快线外，轻铁同埋港铁巴士服务咧会提早喺晚上11点结束。机场快线服务啦，由晚上11点起，机场快线只系提供来往香港站至机场站嘅列车服务啦。香港站嘅市区预办登机服务截止时间系维持喺飞机起飞前90分钟。九龙站嘅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咧喺晚上10点暂停噶。咁香港西九龙站嘅部分出入口暂时关闭啦，高速铁路服务都系维持正常。另外啦，咁由于油尖旺区仍然有交通灯损毁，以致未能够正常运作啦，驾驶人士啊喺驶经有关路口嘅时候咧，要加倍小心，特别留意过路行人嘅安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蚊可以传播登革热、日本脑炎同寨卡病毒感染等疾病，要避免被蚊叮咬，就要做好保护措施。记得着松身浅色嘅长袖衫裤，按指示重复用含有避蚊胺嘅驱蚊剂。唔好喺丛林逗留，外游返港后唔舒服，要即刻睇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罗莉，你有冇谂过结咗婚生仔之后仲会唔会继续做嘢呢 ？Kitty， 梗系做少奶奶唔做嘢啦，仔都俾人抽添啊！ 咁同社会脱晒节，你唔觉得好空虚、好寂寞嘅咩？ 咁又系，有阵时仲少少冻添，咁点算好啊？ 咁你就要留意今个礼拜嘅敏感时刻、敏感人物啦。我哋请嚟一位全职妈妈 Angie 分享下佢成功创业嘅心得，可能你攞到啲灵感咧。 哦，咁我之后生咗仔，翻嚟继续开咪，咪一样咯。 唔该，云吞河啊， 冇云吞噃。 咁啊，麦丸面咧， 冇面噃。 咁云吞米咧， 冇云吞噃。 啊，咁要鱼蛋面咧， 冇面噃。 乜样样都冇嘅，咁要云吞面啦。 香港人始终都系中意食云吞面。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私家滋味，今集食住细蓉，大谈本地情。听晚9:05，港台电视31。 三年借我。 阿欧每朝咧听到呢一只歌咧，就会好想起身噶啦。你唔觉得呢一只歌咧有一阵面包味嘅咩？就系、是、阿 Lam 林子祥嘅《生命之曲》啦。食早餐啊，咁多位。 生命借我。 星期一至五朝早6-10，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星期五嘅朝早8:09，既然阿欧咧都要食个早餐啦，好啦，咁啊让佢咧先食个早餐啊，听住我哋咧另一个小时嘅晨光第一线咧，换嚟咧就有我彭仔啦，同埋有芭比响说。 早晨啊，彭仔。 好啦，咁今日咧，头先啊，同大家咧都喺啊外出咧，叫做啊用身体去感受一下嗰个嘅气温啊，嗰个嘅风速啊，以至到外边咧嗰个嘅环境啊，天气环境嘅状况如何啦？咁啊喺而家即系又过咗一个小时差不多嘅时间啊，究竟啊已经系咪又热咗啲啊？定系还是冇咁凉咧？ 真系升咗1度喎， 系咪啊？ 去咗25度咯，而家相对湿度系77%嘅， 咁今日咧天文台嘅预测都话整天咧都系大致天晴嘅，日间干燥，而最高气温咧会系大约29度噶，咁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嘅，咁至于展望咧，未来2-3日部分时间就有阳光，似乎都会系一路都 keep 住一啲比较系好传统啦，好典型秋天嘅天气格局啊， 系啊，我初初都担心会唔会凉几日就热翻 啊，咁对于出去郊游嘅朋友嚟讲，就呢啲嘅天气啱晒啦，嚟紧嘅周末周日，亦都咧可能会好啱一啲咧中意洗。皮袋啊，晾下啲咩棉袋啊，即系嗰啲朋友咧，呢排洗衫咧就会好开心啦！哇，朝早洗完咧，晾完咧，你夜晚都差唔多可以收得啦。 嗯， 系咪好正咧？系洗多两箩衫啊！ 晨光财经第一线， 第一线。 今日星期五呢，我哋电话旁边接通咗有嚟自系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執行董事黄德基 Dicky 嘅。早晨 ，Dicky。 早晨啊！ 早晨，彭仔，早晨 ，Bobby， 嗰位晨光听众，你哋好啊！ 系啊，咁今日咧虽然就系 Happy Friday， 但系咧都要同大家咧即系计划一下咧啲投资方向啊，以至到最近或者系寻日咧嗰个情况系点样啦？不如先讲讲咧，寻日咧就港股嘅市况。总结一下先吓， 好啊，咁啊，琴日咧港股咧下昼最多咧就曾经升过244点啦，高见26,810点，咁样收市嘅时候咧就报26,797点，系升咗231点，咁啊升幅咧都接近系0.9% 嘅，咁而全日主板成交咧接近咗687亿元嘅， 咁见得到咧687亿，即系都唔算多啦， 系咯， 恩恩地咁样 但又唔系冇咁啦， 咁要同阿Dicky 傾下啦，咁預示今日以至到係下個禮拜嗰個嘅市況嘅走勢，大家投資者有冇咩需要關注一下呢？ 好，先講下對於指數嘅預測先。我諗我會暫時維持翻我上個禮拜嘅講法。我記得咧上個禮拜就話啦，即係恆生指數咧可能仍然受制於27,300点呢、這個。 都真係幾大嘅阻力，既係技術上你話即係牛熊分界線啦，又係咧呢一個過去呢段時間嘅一個比較高嘅位置啦，可能都仲係有啲阻力嘅。咁我諗仍然我會維持呢個睇法啦。真係環繞成個地球好快睇一個圈咧，我諗即係都係嗰句啦。中美貿易戰簽唔簽得成協議都要等到11月中的呢個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峰會。咁至於香港的一些因素呢，咁當然亦都不會太影響恆指嗰50隻成分股，但係呢又真係唔係太理想。政府推出的一系列的措施，包括你話即係最新幫旅遊業那些，真心講就真係聊勝於無嘅啫，唔係話幫助到好大。咁當然亦都對於即係我哋相關嘅股份啦，帶嚟一個好短期嘅刺激作用咧，我諗已經過一段落噶啦。咁所以如果你話從各個角度去講咧，咁最少起碼而家呢一刻睇到內地經濟數據。部分放緩，部分亦都合乎預期咧。咁可能人行咧就都會出招嘅，但未會話快到話哇呢個禮拜就嚟啦。咁可能都會再譬如下調啊存款準備金率啊，但未必話需要咁快。咁所以咧，可能呢段時間咧政策咧又有個少少嘅真空期，咁變咗咧就真係可能令到個指數咧暫時都喺呢啲水平，就真係未必話能夠可以作出一個顯著突破，但係既咧亦都冇一個。好大回落嘅風險咯， 係咁阿 Dicky 都有提到就係呢個成個地球咁走一圈翻翻嚟香港嘅時候，香港都有自己嘅因素啦。咁喺近期咧都多咗一啲嘅市場嘅分析咧，或者消息咧有講到話香港啲資金咧有走資嘅情況啦。其中亦都有一啲咧即係講到言之鑿鑿就話去咗新加坡咁，不過亦都有係嚟自新加坡佢哋金管局嘅局長的回應啦，嚇咁啊講到講翻呢一個香港嘅資金係咪真係流咗入去新加坡咧？咁佢嘅講法就話啲資金咧係小幅度增加啫，咁啊唔顯著，所以冇咩嘅大跡象咧，見到咧香港嗰啲資金咧流曬過去或者走撤資咧走咗過去新加坡嗰邊嘅。咁但係如果我哋睇翻用呢個港股嗰個成交量、成交額嚟到睇譬如600多億啊呢啲。算唔算你比起叫正常日子嘅时间都接近成千亿嘅时候，我哋可唔可以咁样嚟到睇？真系似乎啲资金咁去咗边呢？ 彭姐问得好好呢个问题啦。当然咧，我哋有几个角度睇呢个问题。第一，啲钱系咪继续嚟咧，定系继续走咧？咁有一个角度就好明显噶啦，就系话睇紧我哋而家港元嘅汇率嘅水平啦，睇下有冇哇，即系跌到弱方保证啦。所谓嘅银行体系结余系咪都继续喺度跌咧？嗱，咁当然，如果你话从呢个角度去讲咧，咁就都毋庸置疑嘅，都系真系有啲下跌嘅。咁你话亦都有部分资金啊，唔系话银行体系结余就代表钱走嘅，咁仲有可能啲钱啊去咗外汇基金票据啊嗰啲地方咧。咁嗱，我谂咁港股嗰个成交金额跌咧，亦都系其中一个指标，但系亦都。唔可以話以偏概全講話哦，因為港股成交跌就錢走，因為就算啲錢喺香港咧，佢都可以唔入市，啲錢喺香港咧，佢都可以買債券，都可以做好多樣嘢嘅。咁但係的而且確，如果你又講到有冇錢係去咗新加坡，咁梗係有啦，因為咧依、這個都係根據我觀察啦嚇，咁、亦都喺過去呢段時間，即係都係嗰句啦，由反修例到現在嘅呢段時間咧。真係有好多啲投資者真係有我哋講緊一啲比較係高資產淨值嘅朋友咧，佢哋部分咧都可能會將啲資金咧，例如都好流行嘅就喺新加坡度開立一啲所謂嘅信託啊 trust， 咁有咩好處咧？就因為你去到信託咧。即係對於無論係稅務啊、資產嘅隱藏度啊，即所有嘢咧保障都好高嘅。咁啊，已經係好多呢啲資金係會係喺呢個咁嘅方式咧，就係離開咗香港嘅。咁啊，講緊有得可以開到信託嗰啲朋友咧。即係唔會係我呢啲㗎啦，一定係多好多錢嘅啲朋友嚟㗎，即係唔係我同阿彭仔啦，應該就即係唔係啲打工仔啦，應該啲你億億聲嗰啲朋友啦，咁所以咧就即係呢個都係一個趨勢嚟嘅。咁但係你話係咪好嚴峻咧？咁亦都未係。咁對於港元嘅匯率會唔會構成衝擊咧？嗰、個聯繫匯率咁亦都唔會，因為起碼喺而家呢一刻咧，即係金管局好行之有效、好有效率咁維持住聯繫匯率個制度嘅。咁都冇嘢㗎。如果你話喂，即係當外圍啦，譬如話我哋係追蹤住美元，咁美國嘅貨幣政策改變咧，咁其實金管局嘅貼現窗目標利率就跟住喐㗎啦。咁所以咧，亦都會係 仍然都喺個區間裏面。咁再者咧，都見唔到話港匯話好弱，跌到藥方保證，日日出嚟接港紙，亦都見唔到呢個情況啊！呢段時間，所以我又覺得其實都係嗰句真心嘅，就唔需要太擔心，唔需要太驚話，哦，又會唔會有資金走啊？咁我又使唔使走埋一份啊？咁我諗又未至於咁。 我嗰幾百蚊就算啦， 踩定喺度算啦。 有走過都冇人知道。咁我哋睇下遠少少啊，歐洲股市方面，因為見到咧歐洲嘅主要股市咧就都上升啊，有一個上升嘅情況啦。咁但係都會問咧就係、是、歐洲都其實好多問題啊。咁但係歐洲主要股市呢一輪嘅上升，那個動力有冇話係其實嚟自邊度咧？ 啊，我諗起一個人喎、啊，彭仔，唔知點解咧？咁啊，諗起一個都做咗八年，真係時間慢慢的沖淡啦。咁啊，歐洲央行總裁啊，德拉吉，咁佢就退休啦、退任啦。咁啊，啱啱亦都舉行咗呢一個即係歐洲央行嘅議息會議啦，亦都係佢任內最後一次啦。咁當然都係按兵不動，冇乜特別咁樣樣啦嚇。繼續都放下鴿，咁即係都係話，嚟緊都係仍然有得繼續寬鬆啊嘅寬鬆嘅貨幣政策，甚至乎咧量化寬鬆咧都已經第二輪都啟動咗，即係講緊歐央行啊嚇。即係喺之前都有講到，其實今個月初。唔係，因為月初下個月初就會開始第二輪啦嚇，每個月咧就200億嘅歐元。咁啊，其實講緊九月份嘅時候，歐央行已經講過一個好大嘅刺激計劃啦，又係一啲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啦。咁啊，存款利率就即係負利率嘅基礎之下再減啦嚇，咁啊冇噶啦，都係繼續一路再減落去噶啦，而家就負0.5嚟噶啦，已經咁啊，亦都有繼續有呢一個所謂嘅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啦，同埋咧一啲長期再融資嘅操作，咁啊，總之無所不有其極啦嚇，幾招咧都希望咧就係刺激經濟咁樣，咁所以即係可能唔知係咪咧？即係都叫做俾面下啦，即係話曬，都人哋都做咗咁耐咯，咁啊亦都。即係都有啲措施，希望刺激人。 當係賀佢走啊！歡送佢啊！ 叫做即係歡送啦，即係歡送會咁樣啦。咁啊，嚟緊就德拉吉咧就離任，咁啊拉加德咧就接任啦。即係都名都中文譯名 爭一個字， 係咯， 都好大件事。 咁啊睇下呢位女士，即係其實好有經驗噶啦，都係 IMF 做好耐。咁啊，系前總裁嚟嘅，咁睇下會唔會有翻新景象。不過我諗初期歐洲央行貨幣政策都會跟翻之前嘅即係德拉吉個主軸咯。咁所以如果用呢個角度去睇，就升翻少少，當係可即係俾面佢啦，即係歡送佢啦。 好，咁啊睇下跟住落嚟嗰個市況又會係點樣啦嚇。咁今朝早咧就同阿 Dicky 黃德基咧就傾到呢一度先。咁我哋下個禮拜四嘅時候咧再同你通話。拜拜， 拜拜，好，拜拜。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二台通识六十秒， 我见好多今年毕业嘅年青人都可以成功加入银行啊、医疗服务、飞机维修等呢一啲需要唔同职业技能嘅行业，其实有啲乜嘢途径噶？ 我知道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参加劳工处的展翅清健计划，透过计划加入不同行业的在职培训。 好像挺好、啊、不过我都未做过事，完全没有工作经验，那又可不可以参加展翅清健计划找工作？ 当然可以啦，展翅清健计划有各行各业的职位空缺，只要你是15至24岁，学历在副学位或以下的离校青年，就可以透过计划申请参与为期6至12个月的有薪在职培训。培训期内，雇主会安排富经验的员工担任导师，提供适当的指导。完成在职培训而且表现良好的话，还有机会获雇主继续聘用。 等我都上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网页同佢哋嘅 Facebook 专业人人有本事了解多啲先得。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崔洁彤、莫莉。 二台通识六十秒。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流走于两个不同的城市 New York 和香港，她的创作才华更得到本地的歌手认识，她是创作才女 Kiri T。 Doesn't mean I'm alone. You're damn right I'm unavailable. When I say no, doesn't mean I'm psycho. Doesn't mean I'm alone. Don't take it too personal. Back and forth. Work, grind, hustle, till I finally have your attention. I live in a mansion and earn every honorable mention, but now I'm just gonna live in my imagination。 近排谢安琪嘅新歌都系由佢操刀啦，更加咧容祖儿啊点名力赞呢一位创作嘅朋友啊 ，Kiri T Cycle 呢个礼拜占 Hong Kong Top Ten 第三位。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 陪你一齐望， 唔怕再赖床。 好，继续我哋嘅晨光第一线，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啊！直播室有阿芭比林慧啦，亦都有我彭仔响树嘅， 冇错啊！ 但跟住落嚟，我哋有多一个人声， 系啊，分分钟多两个添。 啊，应该系两个嘅，起码坐底两个嘅。咁其中一个咧，我哋比较熟一啲嘅，佢系私分，因为有呢个谋法嗰件事嚟啊。 谋法局热线 TDC Hotline。 今朝早嘅 TDC Hotline 咧，继续会有私分喺度嘅。由香港贸发局主办嘅香港国际秋季灯饰展咧，就将会喺10月27号举行嘅。秋季灯饰展咧，就系国际首屈一指嘅大型展览嚟噶噃，汇聚咗环球嘅展商同埋买家啦。今日咧，我哋好高兴请嚟香港贸发局展览事务高级经理李嘉伟先生 Baron 咧，同大家介绍一下呢一项灯饰业嘅盛事噶。Baron 早晨， 早晨啊。咁啊，今年嘅国际秋季灯饰展咧，就系踏入第21届噶啦，咁咧就嚟紧咧就会喺10月27至到30号咧就喺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嗰度举行啦，咁咧就云集咗咧系2700多间咧就环球嘅展商嘅，咁啊包括咧首次参展嘅嚟自希腊嘅展商添嘅，咁秋灯展咧一共分为6个专题嘅展区啦，咁啊包括智能灯饰及照明方案啦、家居照明、商业照明等等嘅，咁当中一个焦点展区咧就系呢个明灯汇水廊咧，就系继续咧系会有各大嘅灯饰嘅品牌参展嘅，咁今年咧就会带嚟咧超过650个嘅知名嘅灯饰品牌嘅，咁而另外咧今年我哋都重新咧打造一个咧就系互联生活智慧家居嘅一个展区嘅，咁咧呢个展区咧其实系云集咧系多种系崭新嘅一啲智能嘅物联网嘅应用方案啦，咁包括智能嘅万能遥控器啦，有 WiFi 嘅智能插头啦，同埋有智能嘅灯泡等等嘅，咁大家咧可以趁呢个机会咧，就可以去体验咧，同埋了解一下咧，即系呢个互联产品啊，喺呢个照明上面嘅应用嘅。咁而环保咧，亦都系一个好热门嘅话题啦。咁所以咧，我哋呢个展览嘅 LED 照明嘅展区咧，亦都会继续展示咧各式各样咧悭电节能嘅 LED 嘅灯具，咁同埋咧一啲创新嘅一啲环保嘅节能方案嘅。咁秋灯展咧，连同10月29号咧喺亚博馆开幕嘅呢个户外及科技照明博览咧，系一共咧会带嚟咧超过3100家嘅展商嘅，咁咧就合组成为咧全球最大嘅一个灯饰同埋照明产品嘅商贸平台，咁咧就希望咧系为业界咧可以缔造更多商机嘅。 啊，展会内容咧真系非常之丰富啊吓，咁唔知今年秋灯展咧又会有啲咩特别嘅产品呢？ 係咁啊！秋燈展嘅產品咧，其實一向都好多元化啦。咁其中一款咧，就係首次喺秋燈展展出嘅一副咧，係光療嘅眼鏡啊。咁其實咧，呢個眼鏡咧，就係適合呢個輪班工作啦，同埋即係成日出差嘅人咧，係佩戴嘅。咁可以透過咧 App 啦，就係因應呢個日夜顛倒嘅情況咧，自動調節咧適合人體嘅光暗度咧，咁咧就可以即係幫佢適應呢個時差嘅。咁而另外咧，亦都會有參展商咧帶嚟一副 款咧就系挂墙嘅智能灯掣嘅。咁呢个咧系可以透过呢个 app 啦、语音同埋内置嘅人体感应咧三种方法咧去控制咧屋企里边嘅开灯、熄灯嘅时间啦，同埋啲灯嘅色温嘅。咁而另外咧仲有一款咧就系路轨灯嚟嘅，咁就采用咗咧个崭新研发嘅一个双光速嘅技术，咁咧就令到咧单一嘅灯具咧系可以拥有灵活多光速角度嘅选择，咁咧只需要咧系简单系揿下啲掣同埋一条路轨咧，就已经咧系可以调校咧个别嘅光速啦，即系个别嘅灯泡嘅光速，亦都可以轻松改变个光点嘅大小啦，同埋随时咧可以转换光速嘅角度嘅阔窄咁样嘅。 啊，咁其实除咗丰富多元嘅产品之外咧，阿 Baron 啊，今年嘅大会又为大家准备咗啲咩活动咧？ 咁大会其实喺展会嘅期间咧，系会举行多场嘅研讨会啦，同埋交流活动嘅。咁其中咧喺10月27号咧，即系星期日啊，同埋10月28号星期一咧，就将会有一连两场咧系有关呢个互联生活生态系统嘅研讨会嘅。咁咧，我哋就会请嚟咧知名嘅灯饰嘅公司嘅专家啦，同埋大家分享咧呢个智能家居照明嘅一啲新动向啦，同埋一啲配套发展嘅。咁好似咧智慧照明点样去改善健康同埋睡眠质素等等嘅。咁而喺10月28号，亦都系星期一啦，亦都请嚟咧著名嘅照明嘅设计师咧，就同大家讲解咧呢个室内照明设计新趋势嘅。咁咧就会介绍下室内照明而家设计喺建筑方面嘅应用咁样嘅。 嗱，秋灯展咧同埋呢一个香港国际户外及科技照明博览，分别咧就喺10月27同埋29号咧开幕嘅。之后 Baron 咧仲会同我哋介绍啊，香港国际户外及科技照明博览嘅精彩内容，大家记得留意收听啊！今日唔该晒你 ，Baron。 唔该晒。 香港国际秋季灯饰展供18岁以上嘅业内人士参观，业内人士预先登记仲可以免费入场。展览期间亦都有免费穿梭巴士来往会展中心同埋亚博馆，详情可查阅香港贸发局网站 hktdc.com。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点至10点， 晨光第一线， 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好紧要啊，请准备对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8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英国警方继续调查埃塞克斯郡喺货柜车内发现39具遗体嘅案件。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已经派人抵达当地，但引述警方表示，仍然系核实紧遇难者身份，目前无法确定死者系中国籍。埃塞克斯警方话，呢一宗系当地警队成立以嚟最大规模嘅谋杀案，首批11具遗体已经运到医院进行鉴别同埋验尸工作。25岁北爱尔兰货柜车司机涉嫌谋杀被捕，警方获准延长扣留期限多24小时，又搜查北爱尔兰3处物业，调查系咪涉及有组织犯罪集团。英国国会上议院通过无约束力动议，呼吁英联邦国家给予香港居民第二公民身份。前港督彭定康话：，自从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北京近年加紧管控香港，形容提出修订逃犯条例非常愚蠢，连商界都批评破坏法治防火墙，令最初的和平示威不幸演变成暴力。恳请特区政府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又批评北京无视实际情况，将示威归咎外国势力介入，但同时促请示威者放弃暴力。前港督魏奕迅形容，大部分年轻人有良好意愿关心未来，但示威逐渐变得暴力令人痛心，批评完全没有建设性，亦都不应该容忍。他认为警方可能犯错，亦都需要纠正错误，但提到警员持续在压力下工作，家人受威胁，英国亦不应该对香港政府指手画脚。不过他同意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华盛顿一个智库举行的讲座上发表对华演讲。彭斯说， 美國唔再期望單靠經濟接觸就能夠將中國嘅威權體制轉變成一個尊重私有財產、法治同國際貿易規則嘅自由開放社會，但強調美方唔尋求壓制中國發展。總統特朗普政府亦唔尋求喺經濟上令美國同中國脫歐。彭斯強調，美方尋求公平競爭環境、公平貿易、開放市場以及尊重美國的價值觀，而並非尋求與中國對抗。他呼籲中國走緊歷史時刻，結束長期佔美國人便宜的貿易行為，重新出發。內地《環球時報》在報導中引述學者分析，指出美國副總統彭斯對華政策演說中對中國的批評依然是老調重彈，但值得注意的是後半部分含有對華再接觸的積極意味，語調有所緩和，顯示中美共識正在增加。報導引述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美國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張騰軍指出，彭斯的最新演說似乎是去年10月他對華政策演說的老調，不同的是他搞盡腦汁試圖在指責清單中增加更多新資料，話說明他對中美關係的認知仍然是存在很大謬誤。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系报22,786点，升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38，日元108.68，瑞士法郎0.993，澳元0.682，加元1.307，新西兰元0.638，人民币7.07，英镑兑美元1.285，欧元兑美元1.1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1.14美元，卖出1,502.11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龙尾马会大楼对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就喺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就星河名居，反方向去荃湾啦，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咁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龙尾喺富豪东方酒店，大埔道去沙田方向近住确德杰道一段挤塞，龙尾喺尔登华庭。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啦，排到沙田的污水处理厂；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车多，车龙就在奇德专新村对出；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近住北港路一段慢车，龙尾在康湖居巴士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行政长官已经发表2019年施政报告，提出一系列惠民措施，包括增加公营房屋及首置单位。照顾市民住屋需要，运用收回土地条例增加土地供应，还有其他关爱儿童成长和减轻市民出行负担的措施，珍惜香港，共建家园。详情请上 policyaddress.gov.hk 睇下啦。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的我，鹏仔程振鹏，朝早起身的原动力梗系要有林忆莲嘅歌啦，系边一首唔重要啊，最紧要系有啊。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发誓此生什么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之前，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八点三十九分啦，啱啱系啦，继续听紧嘅都系晨光第一线，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吓，咁呢一节咧有我彭仔咧，再加埋阿芭比林慧咧，就一齐睇睇啊报章新闻焦点啦噃，先嚟咧就睇下来自城报，城报今日嘅重点新闻当中咧就有讲到咧系有关于系牵涉引发修例风波嘅台湾杀人案嘅疑犯啊陈同佳嘅，咁就话咧阿陈同佳咧佢就愿意去到台湾自首啊，但系如今咧仍然系身在香港噶。台湾的陆委会昨日指出，让陈同佳投案的对口单位已经建立，而台湾的内政部移民署亦都指出，陈同佳可以到位于金钟的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申请入台证。咁台湾嘅总统蔡英文强调啦，台方立场从头到尾都系好一致嘅，就系要问清楚香港政府系咪要行使自身嘅管辖权，否则咧先至由台湾行使本身嘅管辖权咁讲嘅。咁啊，蔡英文咧，寻日响桃园市出席一个咧系公开活动之后咧，系否认台湾政府喺处理陈同佳赴台嘅问题上立场摇摆不定，甚至系180度急转弯。佢话呢一个事情咧就冇所谓咧系发夹弯。我哋嘅立场咧从头到尾都系好一致咁讲。咁而喺台灣嘅陸委會咧，尋日就舉行記者會，陸委會嘅主委啊陳明通咧，佢話已經係透過香港政府通知陳同佳，就如果要投案咧，就同對口單位咧聯絡嘅。咁而對口單位亦都已經建立好啦，咁講。而坊間咧有傳陳同佳一方已經係委任啊台灣知名律師咧叫陳長文咧係負責辯護工作，不過一直咧就跟進陳同佳情況的聖公會教省秘書長管浩明表示，已經是確認由這個的理法由這個的法律事務所是代理案件的，咁但系咧就并非由呢个陈长文咧负责系辩护工作，并且话陈同佳可能喺台湾大选后咧先至系去台湾咁讲。呢个嚟自今日咧系城报嘅报道。 好啦，睇一睇《苹果日报》嘅报道啦，讲到咧艺管会成立可枪压后区选啊。早前咧不断有建制派同埋左派言论咧，以及反送中抗争未平息咧，以呢一个反送中抗争未平息咧为理由啦，令到咧区议会选举咧会有不公平嘅现象出现，不断要求咧港府压后，甚至乎系取消区议会选举噶。不过咧民主派指建制派咧只系怕输，所以咧就唔想选举进行啊。建制局 政制局咧，琴日咧就向呢个立法会提交文件啦，指出咧根据法例，特首、选举管理委员会或者投票主任咧，认为选举如果系出现骚乱啦、公开暴力或者系危害公众安全嘅事故咧，或者选举投票咧系受到妨碍、打扰、破坏咧，系可以押后选举投票或者点票嘅。至于咧，政府成立咗危机管理委员会，将会由咧呢个选管会主席、委员同埋官员组成啊。文件就指出啦，选举当日咧一旦出现骚乱、暴力或者危害公众安全嘅事故咧，危机管理委员会咧就可以就住上述嘅事故咧而押后选举，向选管会咧就提出意见嘅。危管会主席咧由呢个选举会主席出任，核心嘅委员咧就包括咗选管会成员啦、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总选举事务主任、民政局代表等等嘅。咁亦都咧增补委员咧，亦都包括咗多个嘅政策局嘅首长级人员啦。警务处咧都系榜上有名嘅。呢个系嚟自苹果日报嘅报道。 好，唔该晒 Barbie， 跟住咧同大家睇东方日报今日嘅头版头条啊，就讲到话香港局势持续动荡，加上咧中美贸易战等等嘅因素，重创本地中小企营商信心。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咧最新嘅公布啊，第四季香港中小企领先营商指数咧系跌至历史新低噶。咁而零售业指数跌幅咧最大，成为咧重灾区。参与调查机构指出咧，由于示威活动持续啦，市民减少外出啊，对各行各业咧都造成有不同程度嘅冲击噶啦。能零售、住宿以及系餐饮业就最受沉重打击，咁而政府推出嘅支援措施就无助抵消冲击，预料失业率咧有可能喺年底会急升啦，意味住咧本港整体零售市道系步入漫长寒冬嘅。香港餐务管理协会主席梁振华咧，佢表示近期食肆经营情况可以话系惨过沙士时候几倍啊！佢话加上旗下会员嘅食肆普遍位于铜锣湾同埋尖沙咀等等嘅旅游区里边，食肆营业额下跌超过系五成噶。咁至于位于普通商场嘅餐厅生意额，亦都咧系下跌一至到两成，金流就大幅減少，有頻臨倒閉危機。咁據佢所知咧，近個月嚟已經有十間大型酒樓嘅分店倒閉，預計咧之後會更加出現係倒閉潮添嘅。咁啊，呢一个嚟自咧今日《东方日报》嘅头条报道嚟嘅。 好啦，又睇一睇《明报》嘅报道啦。讲到呢一个咧，都真系大家需要留意啊吓。咁啊，讲到救护咧未达十二分钟承诺，九龙咧升逾六成嘅。反修例示威持续啦，市区咧不断咁样出现咗堵路嘅情况啊，亦都曾经有示威者咧要截查消防车辆。九龙咧本月首23日咧已经有1657次紧急救护服务咧未能够喺服务承诺嘅十二分钟内到场啊，较去年同期咧系升咗超过六成嘅。净系讲周日20号啊，九龙聚众活动当中咧，有13宗嘅消防车咧系会被阻延啦。消防处呼吁咧示威者切勿阻碍救援啦。另外啦，消防处承诺咧曾经借出两辆24座小巴俾警方嘅，但系强调咧系唔涉及乔装或者系掩护，咁啊并且咧就系话前线嘅资源咧已经用到好尽，冇空间咧再借出前线车辆同埋人手啦。副消防总长总部陈庆勇就表示啦，今个月嘅1号、4号同埋20号咧，一共有181宗嘅火警召唤，未达六分钟内咧到场嘅服务承诺啊。咁啊，呢一个处理分区指挥官九龙南张广元就话啦，以过去周日九龙区嚟计啦，有77宗嘅火警咧系同聚众活动有关嘅，56宗咧系人员未能够喺六分钟内到场，而有13宗咧消防车咧系被示威者阻延嘅。咁啊，希望啲道路可以通翻啲啦，咁啊救援工作唔会受到影响啦。呢个系嚟自明报嘅报道。 好，跟住咧就睇系嚟自香港经济日报嘅讲文啦。咁我转下话题咧，睇下啲房屋嘅 措施如何啦。咁就讲到房协推出咧改良版嘅未保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咁啊容许咧合资格单位可以咧系整个放租俾咧最多系两个基层家庭，咁租金咧系自定嘅，业主咧亦都可以系放租俾社联，由社福机构或者系社企啊啲 NGO 咧系代为编配。嗱，合资格单位咧涵盖系房委会34万伙系未保价嘅居屋，以及系租置公屋，以及咧系房协14500伙出售单位，以及系夹屋。咁业主同呢一个租客分别咧可以喺下个月中同埋咧12月开始咧就接受申请啦。咁但系立法会跨党派议员咧都认为啊，应该就出租单位订立一个租租金上限。嗱，房協去年九月咧就推出首輪嘅出租計劃，咁但係實施一年多以嚟反應冷淡。嗱，今年中咧檢討之後，尋日就宣布咧係推出一個改良版計劃啦，放寬更多咧未保價單位就參與放租，亦都容許業主咧係出租整個單位，以開拓咧更多放盤嘅渠道嘅。咁但係咧租户申請門檻咧就不變嘅。咁喺新計劃之下咧，就房委会辖下34万伙系未保价资助出售房屋嘅合资格单位，将加入咧系房协计划。咁业主可以系将整个单位或者系个别嘅睡房咧，就出租俾合资格基层家庭啦。咁其中单位间隔系属于两房或以上嘅业主咧，最多只可以系租俾两个租户。即系72家房客呢啲唔好出现啦，咁啊冇间隔或者系一房单位咧，就只可以咧租俾一个租户咁样嘅。嗯，咁啊虽然即系72家房客呢啲状况就唔会出现啦，但系似乎香港即系行到今天，我哋翻翻去第时有包租房呢啲又会出翻嚟噶啦，即系你一个单位都起码可以租多俾两个唔同嘅人嚟到住咧。即系如果我三房，我自己住一间房。我可以租两个房出去，又可以做包租公，又有包租婆呢啲嘅情况同埋角色出现啦吓。咁呢一个咧嚟自今日嘅香港经济日报港文报道嚟嘅。 好，睇一睇星岛日报嘅要闻啦，讲到咧就系宜偷渡困冷藏箱，-25度下咧活冻毙啊吓。英国咧就系死亡贵车39尸，惊揭全是中国人啊。 好恐怖啊，标题都。 系啊哟，英国咧呢个埃塞。黑斯郡啊，周三凌晨咧就传出货柜车藏尸命案啊，震惊国际啦！警方琴日咧就证实咗39名死者咧全部系中国公民，分别咧系31男8女，估计咧死者全部都系偷渡客嚟嘅。咁啊，据英国媒体报道啦，佢哋系被困喺呢个由此呢个金属棺嘅冷藏柜箱里边咧多个小时，喺低温下咧活活冻死嘅。咁啊，中国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表示啦。中国驻英大使馆工作人员正系赶往呢个现场啦，核实咗有关嘅情况。大使馆就发布声明话啦，我哋以沉重嘅心情睇到英国媒体报道关于呢个事件嘅报道啦，咁正喺度与英国警方联系，核实咗确认身份之后等等嘅相关情况就会有进一步嘅消息噶啦。咁呢一个咧系嚟自《星岛日报》嘅报道。 才子 O 投资 O2O。 早晨，早晨，星期五的早上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阿欧请你汇生国际金融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温冠伦 Sunny 帮我们分析大市的。Sunny 早晨。 早晨，早晨。 市况方面今日你怎去分析呢？ 其实我们看到环球呢，即是这一两个星期很多坏消息其实已经相对比较呈现，无论是脱欧的情况或者中美贸易的问题，甚至是香港问题，暂时是即是缓和了一点的。所以我觉得短期上面无论是资金的流入港股都有機會係即係上破翻我哋即係27500嘅位置，咁啊，我哋仍然都係保持住即係高估低揸嘅情況。如果喺短期入邊咧，例如11月跌穿翻即係26000嘅話，可能係要做一個暫時短期嘅止蝕。但如果去到例如27500、28000，如果冇一個完全突破嘅趨勢，升唔穿呢個250天線嘅話咧，反而係又係高估低揸嘅時期嚟嘅。 大市嘅走向就係咁樣睇啦。今日咧。讲下 呢个物业管理股，呢个板块入面有啲咩股份可以留意一下呢？ 其实大家都即係確認经济仲喺一个下行嘅周期入面啦，有一啲嘅板块呢其实同呢个经济唔会有太大嘅关系嘅，例如係水电煤呀，甚至係物业管理费呀，所以大家见到过去嘅半年一年呢，好多嘅即係中资嘅物业管理股喺香港上市之后呢，个走势都十分好嘅，甚至好多係升咗例如50%啊，一倍啊，两倍。咁啊，其中一只咧就系蓝光家宝，咁啊系四光蓝光集团嘅一个即系算系一个即系子公司之一啦。就系蓝光家宝系做物业管理嘅。咁点解呢只系相对系会要睇好少少咧？就系话我哋睇到碧桂园服务啊，或者系中海物业啊，佢哋嘅市盈率已经去到30-40咁样。但系蓝光家宝咧，佢有两个特点，一就系话佢相对嘅市盈率咧。相对比较比同行是为之即系偏低少少嘅，而第二是话蓝光家宝上市大概一两个星期以嚟咧，佢嘅货源咧就比较系贵边嘅，咁所以如果系即系嚟紧嘅业绩咧，都睇到喺研究上面咧系应该系会比上年咧稍微好少少嘅，所以因为咁样憧憬之下咧，咁啊又系新上市嘅一个物业管啦，所以短期上面咧只要唔跌穿翻即系佢嘅招股价。$37或者$40咧，其实仍然可以睇好去到例如$50左右嘅。 完全明白晒咧。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汇新国际金融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温冠伦新意帮我哋分析大市嘅。新意头先有提及过股份咧，自己有冇持有咧？ 你冇持有。 好，唔该晒你。咁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唔该新意，拜拜。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晨光今日打井， 唔好意思啊，华梅姐呢、這个唔系读打井， 唔系打井古井啊，咁嚟过啦吓。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 Good morning 啊 ，O 同埋 Barbie， 早晨华梅姐， 仲有各位晨光嘅听众吓、开开心心度过今日星期五， 好啊， 听日就愉愉快快放周末。咁、咧，对于我哋呢啲咧系好重视自己仪容嘅女士们啦，系咪？各位姊妹又系时候呢出动啦，哇，要去做返一啲呢让自己呢身形更苗条啊，生活得更美丽嘅一啲嘅新点子。 哦， 芭比， 系 你就系呢个网上嘅购物达人啦。以为 买都真系嘅，都真系嘅。 嗱，咁我又要考下你啦。 系 考咩好呢？ 系啦，考咩好呢？好紧张。 考下你韩国嘅减肥新方法，你有听过冇啊？ 哦，唔关食嘢事噶。 都可以。我而家问你听过冇啫嘛。 咁、都有听过，我听到嗰啲即系食嘢嘅方法咯。 食乜嘢啊？即系食咩？我未听过嘅。 食佢有啲好特别嘅 supplement 啊。 哦，系啊。 系啊。 哦，咁你要迟啲同我分享下。 好啊，好啊。 嗱，今朝早咧，我华梅咧就准备同大家 hashtag 呢一个咧，真系咧值得姊妹们咧系注意噶，因为咧佢就系嗰几个字啊，已经令到你嘅眼睛放亮啊。系咩咧？韩国新兴减肥法啊，系咪一听到减肥呢两个字就会 两眼发光啊？ 系啊，一声啦。其实我就麻麻地嘅啫，因为我唔使啊。咁 天生丽质啊， 系啊，天生丽质难自弃咯。咁咧就呢一个嘅韩国新兴减肥法啦，我都要为阿芭比你去筹谋一下噶嘛、 啊， 所以我都有去为大家咧了解一下。咁原来佢呢个方法咧。 就是冷冻减肥法嚟噶。冷疗啊， 好似好冻咁样听落去。 冷就真系好冰冻嗰个冰冷冷啦、 啊。系 疗咧就系、是、治疗嘅疗，唔系聊天吓、啊。咁咧呢一种嘅冷冻减肥法啦、啊，佢个原理咧就话咧系用液态氮啦、啊。就争啦，你嘅体温下降、哦，咁啊就算啦，嗰个体温啦系低于零下百几度啦，都唔会有事、哦，哇，哇，真系匪夷所思啊！惊惊啦，系咪因为咁样吓到你惊惊到个人咧都真系咩都唔想食，所以瘦晒， 或者惊到飙冷汗， 可能都关事、啊， 系去水系咪？ 喂，但唔可以雪咁耐噶，系咪啊？应该 嗱，咁佢嗰个好啦，原理就系咁讲啦。咁但系做系点做嘅呢？而家咧就喺韩国嗰度啦，就有一个机，有一部机，你知啦，女人减肥好兴啊，做咩？ 做机， 做机 系啊。 咁咧，嗰部机咧系点咧？好似一个咧大圆筒咁样嘅，咁咧，你需要去使用呢、這个设备呢、這个装置嘅人咧，你系需要唔着衫裤嘅，即系赤裸咁样，就行入去呢一个咧圆筒嘅装置嗰度。咁你入到去之后咧，就佢咧就你想象一下个大圆筒，好似咧打开道门咁样，然之后咧你就行入去，入咗去之后咧就闩翻埋嗰个圆筒、 太空舱咁， 好似一个、一个饼咧。劏开一半，然之后咧就打开佢，然之后合翻埋。 O、okay. K， 咁个人咧个头系会露出嚟嘅， 系净系突个头出嚟。 系啦，就突个头出嚟。咁咧嗰时咧喺嗰个圆筒里边咧，你包含晒个身体嗰度咧，就零下130至140度。 哇！ 啊，咁你个身体咧就得翻个头外露啦，系咪？咁咧，然之后就要等3分钟。 即系喺入边冻，当自己雪条咁样雪3分钟。 咁之后咧？佢声称咧就话咁样可以燃烧800个卡路里啦，咁，咁啦，嗰个过程咧仲会有咧，即所谓专业人士啦，就会喺你行入去之前量度你一次体温，三分钟啦，佢即刻叫翻你出嚟有量一次体温咁样嘅，吓，咁啊有啲用家试过啦，就话，哎呀喺零下130度嗰时咧，即系快冇知觉啦咁样， 吓， 系啊， 但系佢又唔觉得好危险、啊， 好接近死亡、 啊。如果我有呢种感觉，我会叫佢救我出嚟咯，我唔会等嗰三分钟咯。 嗱，究竟呢一啲咁嘅新兴啊，韩国嘅冷冻减肥法，你敢唔敢试呢？我咧就怕怕啦。神光第一线，神光今日 hashtag， 我话梅姐今日嘅 hashtag 系冻冰冰嘅瘦身疗程，仲使遇阿李冰冰同范冰冰， 唔使啦。 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龙尾排到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啦，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车龙排到海丰园。喺九龙啦，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慢车，龙尾亚皆老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龙尾排到彩虹道；喺新界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方向啦，龙尾排到芙蓉山路；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喺环宇海湾对出；西贡公路入翻西贡啦，近住北港路一段慢车，龙尾就康湖居巴士站。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骏景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有人话尊重就系互谅互让，亦有人话尊重就系俾大家自由咁做决定。 我就话尊重就系用心听下我点谂。 不过计我话，想人尊重你，首先要识得尊重别人。 多啲从人哋嘅角度去了解人哋嘅谂法，我哋呢个多元嘅社会先至会更加精彩。 尊重不同价值，包容不同观点，我就话冇难度啦，你话呢？ 究竟潘少聪同张学友嘅情书有乜嘢关系呢？ 咁当时咧就因为好兴情书呢部电影，咁所以啊节目总监就你做个类似嘅节目啦，一个钟头里边嘅节目咧，可能要写五六封嘅情书。 但系全部都系你自己写， 我自己写噶， 扮 声噶， 扮声 就唔会扮女人。真系唔掂啦！ 逢星期一，苏动音乐都会邀请唔同嘅嘉宾拣下歌、讲下故事噶。如果你想知道佢哋嘅故仔，就要密切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Eric 燕倾苏动音乐。 对于听障人士嚟讲，日常生活有咩唔方便？听下推广手语工作小组委员余斌先生点样讲啊？ 譬如睇一啲电视嘅节目咧，我哋有都听唔系好明讲乜嘢，咁我哋好需要咧，系有啲手语翻译或者系中文字幕咧，系帮助嘅。 劳工及福利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Made in Hong Kong， 香港有你。星期二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罗敏庄、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快感觉弥漫精神，发出资讯尽我股份，预备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善，寻觅最亲，神光第一线。 时间嚟到早上嘅九点零七分啦，吓咁啊，继续我哋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咧，得翻梁志 刚，得翻我哋小白又飞咗， 系啦 ，Barbie 咧又喺控制室嗰边咧就系准备紧另外一个嘅。环节啦吓，咁所以咧，而家喺直播室咧，二台直播室咧，就话得翻阿鹏仔同埋阿 O 咧撑台嘅。 早晨呢， 系啦，咁啊撑台嘅唔够人啊，嫌少人嘅话咧唔紧要，因为我哋听众咧就随时都已经喺收音机旁边咧就陪住我哋之余咧，随时加入都可以嘅，因为我哋有一个嘅节目环节咧，叫晨光 Morning Call， 咁每一天咧节目完结前咧都会让我哋嘅听众可以参与啦。做自己嘅点唱啦，咁我哋都可以咧如常开放咧热线咧，就俾大家咧打电话嚟预约一下，有啲咩日子咧你想做点唱嘅，咁系今天咧就已经系安排咗噶啦，今天吓，咁但系下个星期咧，譬如下个礼拜四咧就有。良辰吉日 哦，可以试下打电话嚟睇下可唔可以做到一个晨光嘅点唱啦。 系啦，咁另外十一月头咧，亦都除咗有几日已经预约咗之外咧，十一月咧都好多日子啦，可以让大家咧系可以尝试预约一下嘅。哇，都唔系喎，原来十一月都 都爆爆地， 我结下都。所剩无几啦吓，咁即管打个电话嚟预约一下，睇下嗰个日子会唔会咁啱又未有俾人哋系霸咗占据咗吓，咁可以帮你咧预留一个空间咧俾你去做呢个点唱嘅。我电话号码系1872388 1872388。好，咁小白咧虽然自己飞咗啫。但佢都關心我哋 嘅，係啊，佢就消失咗，不過個地圖依然留喺度，所以有消失的地圖，係啦，咁啊，即刻聽下今個禮拜去邊度玩先，帶我哋 晨光第一線， 同你追蹤地球上每個角落，體驗旅遊新樂趣。 白元浩，消失的地圖。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啊，晨光第一线啊，咁我哋由呢度去嗰度去啦，咁啊，消失的地图环节咧，今日亦都邀请到啊 ，Hong Kong Walker 嘅总编辑啊 ，Louis 上到嚟嘅，早晨啊 ，Louis， 系早晨， 系上个星期咧，你就同我哋介绍咗咧喺日本自驾游嘅时候一啲嘅重要嘅事情啦，例如申请啲乜嘢卡啊，可以去到边嘅点用啊，咁啊都系非常方便嘅，咁有啲人中意咧自驾游嘅话咧，咪听翻上一集啦，咁但系真系我连呢一张卡我都申请咗啦，有冇啲乜嘢地方？是真的好啱自驾游嘅咧 ，Louis。 咁我首先讲一讲自驾游呢样嘢先啦。咁因为香港人而家去日本自驾游嘅比率咧，同 五年前比係已經多咗成，我諗五倍以上。 哇，咁多噶？ 係啊， 喂，我有份係啊，嗰五倍我有份嘅。 係啊， 係啊， 我都有份。 係啦，咁跟住咧， 咁通常一般香港人咧都會去自駕遊嘅入門版啦，我稱之為咁就會去沖繩。 哦，沖繩我去過啊， 係啊，咁沖繩啊，就其實都一條高速公路嘅啫， 係就係南去到北，即係喇叭上到上去上邊咁樣。 冇錯，我哋通常去嗰個水族館咧，就上高速公路，咁就行完㗎啦。 係係係， 咁 簡單啦， 簡單啦，直接咁啊，去埋北海道又係啦，啲路闊啦， 係 同埋條直路好長㗎嘛， 直路太長啦， 講緊係廿幾公里直路。 係啊，特別如果你係講緊新千歲機場落機嘅時候已經攞咗架車，跟住你可能上旭川，因為北海道中嘅。或者再上啲北海道北嘅道北嗰啲道東嗰啲咧，哇！嗰啲嗰條高速公路啊，真係你揾到幾個人一齊輪流揸車先得㗎。 係啊，我因為我都試過去道東都要揸成七個鐘。 係咯，係譬如利敲嗰啲都係好遠嘅地方嚟㗎嘛，道北咁樣。雖然望到俄羅斯嚇， 冇錯。 咁如果我哋真係去北海道，唔係北海道啦，去日本咁樣，有啲咩特別嘅地方自駕遊有幾值得推介嘅咧？ 係，咁我今次就當然唔係介紹你哋去沖繩或者北海道啦。今次係一個好適合自駕遊嘅，咁點解係適合呢？因為沖繩同北海道唔係話唔好，因為佢就太悶啦。你揸車嗰個人，當然坐車嗰啲好舒服啦。我中意瞓覺就瞓覺，咁啊靠曬你啦，揸車嗰、那個。但係其實揸車嗰個都好辛苦嘅。 講笑話俾佢聽啦，唯有 係啊，望住同一個風景，一直揸兩三個鐘咧， 唔喐會做個風景。 係啊，所以咧，我今次介紹一個咧。是一个有海景、有山景，亦都有城市景的一个地方。 咁司机都是只眼就不断系咁可以望啦， 冇错， 唔使黑眼瞓啦。 系啦，我今次介绍呢个地方是连揸车嗰个都可以享受到个旅程嘅。呢个是北陆，系啦。 点样为之北陆嘅地方咧？ 系啦，咁北陆咧，由三个县组成啦，系福井县、石川县同埋呢个富山县嘅。咁我哋称之为北陆三县。 系北陆三县。咁呢几个地方就即系头先你讲过有城市啊，又有山啊。咁樣咁都好多好多嘢睇喎，係嘛？ 係啊，因為石川縣咧比較少人識嘅 嚇。咁有啲咩特別嘅好去處咧？如果你話去北陸啦，呢幾個地方 係如果去呢三個縣咧，首先我會介紹三個景點啦，都係一啲好靚嘅風景嘅，我哋稱之為絕景咯。 算唔算係秘境啊？未算係，即係佢 算秘境， 都算係秘境添啊。 算秘境， 多唔多人會去呢啲地方？ 好少人， 好少。 好少 喎，咁啊啱啊， 連日本人都好想 啱我哋嘅排頭啊，我哋嘅消失的地圖啊， 係咁啱 喺個地圖嗰度，地圖嗰度揾翻呢啲絕境出嚟，係咁啊，麻煩都微笑介紹下啦。 咁福井縣先啦，福井縣我會建議大家去呢個九頭龍湖。 九頭龍 係啦，咁九頭龍湖佢個名，因為佢個地形啦似九頭龍啦，所以而形成啦。咁同埋佢係距離呢個聖山市。33公里揸车过去45分钟就到㗎喇。 哇 ,33 公里。 係呀、 啊。45分钟。 其实好快㗎咋。 都揸得几快喎要係咪呢 唔係㗎因为 即正常车速就得㗎喇。 正常车速嚟㗎咋。 喔係喎。咁呢个九头湖有啲咩特别嘅嘢即係除咗靓之外仲冇啲咩特别嘅卖点呢 咁佢其实呢特別嘅賣點就係佢四季都有唔同嘅景色， 哦、 即係佢唔會話限定你春天嚟啊、秋天嚟啊咁樣嘅，因為佢夏天嘅綠色都好靚啦，冬天嘅雪景亦都係一流嘅、 秋天紅葉啦， 係 嘛？ 係啦，咁佢當中四季裏面最出名嘅就係秋季啦， 係就係、是、哇，即係成個世界都係橙色、紅色咁樣， 冇錯，佢係紅葉嘅代表景點嚟。 係咁，如果而家呢排譬如十月尾咁去睇，十月尾 啱曬㗎， 啱曬 啊！ 哦，咁啱啦，聽完 Louis 介紹之後即刻。買機票可以， 十一月去到十一月就應該好靚嘅紅色噶啦。 去到十一月就紅色，而家橙橙地咁樣。 係而家啱啱開始變做黃黃地咁。 好，咁啊呢九頭龍湖係啦，咁啊另外第二個咧， 另外第二個就係石川縣嘅建富島。 建富島，哇，真係秘境嚟喎呢啲。 秘境嚟㗎。 有咩特別咧呢個？ 佢就係喺位於石川縣嘅能登半島之上嘅。 能登半島我就聽過啦。 係啦，咁喺能登半島咧，其實佢周圍有好多島仔啦。咁呢個建富島有咩特別嘅之處咧？就係佢水退嘅時候可以行到過去。 哦， 係啊， 咁即係要睇翻個潮漲潮退時間啦。 冇錯， 潮漲你就運咗個島入邊噶咯。 系啊， 即系或者系要即系叫 call 啲水上的士， 喂 呢个嚟帮下手，唔系摩斯摩斯过嚟帮下手。如果唔系，你就真系喺个岛嗰度过夜啦。 系啊，基本上你等三四个钟咧，佢都会水退翻。 系咁， 正常嚟講啊，即係可能有陣時係啊，有陣時水漲期係比較長時間嗰啲時候，咁你一定要留意翻咯，要睇天氣報告嘅真係。 係，如果我要睇翻呢一類型潮漲潮退嘅天氣報告，係咪上翻日本個氣象廳？ 冇錯， 其實都可以揾得翻。 日本 Yahoo 已經好詳盡咁樣有數出嚟嘅、 嗯， 其實都。 嗯，咁好，咁大家留意翻啦。呢、這個係叫咩名話、啊？呢、這個 呢、這個係叫健富島嘅。 健富島 係咁，佢另外仲有一個特色嘅， 係 佢就係個愛好啊，叫做軍艦島。 軍艦島我聽過啦， 嗱你聽過？ 到呢個學名比較常少聽， 係你聽過嗰個軍艦島咧，係長期嗰、那個 啊嘛。 但係呢個咧，佢亦都係叫軍艦島。 有咩分別咧？兩個 呢、這個係細好多嘅，同埋佢個型咧係純粹似軍艦，上面係冇嘢嘅。 咁佢上到上去呢、這、一個健富島上面啦、嗯，健富軍艦島，我哋講咗佢全名健富軍艦島。咁、嗯、上面有啲咩特別嘅，我哋可以喺度遊歷下咧？ 佢基本上咧，净系放影相嘅啫， 净系放影相， 因为佢嗰个 风景相啊， 冇错冇错，因为佢比较细啊，同埋佢系都系 sell 呢个姻缘啦， 姻缘啊， 系啊，即系你情侣去嘅时候可以更加恩爱。 有冇啲心心石啊？ 佢又冇心心石 吓， 系啊。 咁佢姻缘何来咧？ 佢係日本人流傳落嚟咯，即係呢個位就係一個姻緣嘅景點咁樣。 哦，咁如果真係想有啲好姻緣，或者想自己嘅姻緣繼續好落去，可以留意一下呢個健富島。 係 係啦，好，跟住你話有三個地方喎，三個背景喎。 係 係，咁第三個 係第三個咧，就係呢個商倉嘅合掌村啊。 合掌村啊， 係啊， 合掌關我識啫。 合掌村其實你一定識嘅。 系 呢、這个白川乡 系，因为嗰个屋顶啊， 冇 嗰个屋顶嗰个 design， 冇错，佢个屋顶就似一对手咁样、合掌咁样， 合十咁样， 系啦，所以就叫做合掌村啦。 嗯， 咁呢度咧喺富山县咧都有一个合掌村嘅。 嗯， 咁佢就系喺五个山，佢、个全名叫五个山啦，系一座山嘅名嚟嘅。 哦，唔系五座山，唔系五个山， 五个山系啦， 五个山就是一座山嘅名嚟。 系啦，咁喺里边咧就有一个合掌村啦。咁呢个合掌村咧亦都系好靓嘅，亦都系好少人知道。 系啊， 系啊， 佢同白川乡嗰啲有咩分别咧？ 佢个分别就系、是。佢更加少人， 更加少人， 系啊， 咁啱喎。 同埋佢都系俾联合国认定为呢个世界文化遗产之一嚟。 系系，咁会唔会话冬天去嘅时候比较上靓啊，好有白川乡嗰种嘅香港人追求嗰种和式嘅味啊咁样，系嘛？ 冬天去其实系好靓嘅，但系因为我头先都讲过啦，因为佢未俾人知道呢笪地方， 仲系背景咯、 啊，系啊，所以冬天嘅时候咧，啲雪咧会积得好高嘅。吓、啊，咁我哋其实冬天去其实有啲麻烦。 系、哦， 我建議就係春天至秋天時間去。 系冬天去有啲禮計，可能啲雪都隨時 係啊，未冇人鏟啊。 日本誇張嘅時候係可以四米嘅。 係啊， 呢、啊這個聽眾可能就未必知，日本啲落雪誇張嘅時候可以去到四米啊。 冇錯， 即係兩個人棟起上嚟咁高，你真係企喺度噶啦，到時 係啊， 係啦、啊，直升機都唔知點揾你，因為啲雪都太厚。 係啊， 係、 啊。所以如果冬天去咧，我就唔想大家冇門釘啊，即係去唔到咁就唔好啦。咁、春天至秋天時候去咧，咁其實好靚嘅嗰度。 咁大家留意一下啦，介紹咗三個地方啦，有冇北陸呢幾個地方嘅食物方面可以推介一下咧？ 首先北陸呢個地方啦，佢係面向呢個日本海嘅。 係 咁。唔使讲，大家都知道海鲜真系 海啊，梗系全日本基本上近海嘅地方都系海鲜噶啦， 冇错 吓。 咁、尤其是日本海嘅海鲜系特别出名嘅。 嗯，点解咧？ 因为日本海大浪啊。 哦， 越喺生活环境越恶劣嘅地方咧，嗰啲海产咧系特别肥啊， 特别鲜甜，因为佢哋要抗衡 啊嘛，系啊， 要抗衡嗰个浪啊，所以佢哋就会锻炼得一身好肌肉， 冇错， 同埋又要 keep 住嗰啲有能量咧，又需要肥， 系， 咁又肥，啲肉又好食咁样系嘛， 系， 有咩海鲜海产值得推介咧咁样？ 咁当然一讲到北陆就冇得走噶啦呢个 吓 蟹， 哇，我中意个卡尼， 系啊，卡尼真系， 有边几只？ 我逐个愿讲啊， 嗯。 首先福井縣先啦，福井縣嘅最出名噶啦，好多人都聽過嘅，叫做月前蟹。 月前蟹聽過啊， 係啊，之正近年 係 啊，呢、這個好正嘅，咁呢、這個係當然佢最貴啦，亦、都係最出名嘅。咁、就係福井縣嘅代表蟹之一啦。咁、石川縣咧，其實石川縣咧主要係因為佢俾福井縣同埋富山縣夾住啦，咁佢咧最出名嘅蟹，其實嗰兩個縣嘅蟹佢都會有嘅。同時間佢嘅松葉蟹 係 都係好出名嘅， 係都係出名嘅， 係啦， 好已經兩種蟹啦， 係啦。咁富山縣咧呢、這個就比較少人聽到 嚇， 有少比較少聽過嘅，佢就叫做高志紅蟹。 高志紅蟹，我都仲未聽過呢、 啊 這個。 係啊，呢個我都係去咗第幾次我先至食到嘅啫。係 啊，因為蟹你都知道係有旺季嘅嘛。 係啊係啊 係 啊， 十月至十二月咧就係最好食嘅蟹的。 哦，即係而家正值係當造時間咯。 冇錯啊，而家去就係可以食到最新鮮嘅蟹啊。 而家當造時間咧，佢哋食蟹嘅時候會唔會話價錢都可以平啲嘅？ 會啊， 都會嘅， 絕對會。 或者平靚正啦。 係啊， 係咯、啊，咁大家可以留意翻啦。咁石川縣啊，北陸啦，都有幾個唔同嘅地方，大家可以去玩一下嘅，而且咧仲可以去嗰度食下蟹嘅，係咪？ 如果對北陸有興趣嘅朋友啦，都可以留意翻我哋 Hong Kong Walker 嘅。 好，今日朝頭早唔該曬嚟自 Hong Kong Walker 嘅總編輯 Louis， 唔該曬你，拜拜， 拜拜。 香港電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點至十點， 晨光第一線， 創意更澎湃，走入資訊新世界。 在已经午夜，谁知你号码？为何每夜要躲进去共谁招下？埋藏我吧，仍然自称单身吗？你都不肯承认吗？只知道我痛苦不止一晚。我又面对吗？要是再拖，可能还会更差。哑忍会有用吧？谁令我流泪似乱爬？不想听你风话，就让我放下你好吗？可以静静讨长大家。不想听你风话，人难受到尽时才能放弃吧。只需讲句好吧，就让我放下你跟他，离开有什么可怕？难道我仍然迷信可抵挡变化？请单身吗？你都不肯承认吗？只知道我痛苦不止一晚。我又面对吗？要是再拖，可能还会更差。哑忍会有用吧？谁令我流泪似乱爬？不想听你帮，就让我放下你好吗？可以静静讨长大家。不想听你谎话，人难受到尽时才能放弃吧。只需讲句好吧，就让我放下你跟他，离开有什么可怕？难道我仍能和你不分手对吗？是错，仍然迷信可抵挡变化。 晨光追踪三十一， 刚刚听过咧，有嚟自呢一位乐坛新人啊吓，咁亦都喺公仔箱入边咧，新面孔啊，来自系台湾嘅一个男孩子叫刘子石啊，歌曲名称叫做《离开有什么可怕》。呢、這个时候咧就有啊罗启新喺电话旁边，早晨 ，Cousin， 离开睇下有冇啲手尾筋啦、啊，别人觉得可怕嘅啫。喂， 系咪啊？ 系啊， 系咪有嘢要爆啊？而家 冇吓，喂，我想讲啊。 港台电视31今晚有头条新闻。 是啊。 嗯，有没有你 头条新闻？冇。 冇你啊？ 是啊。 那为什么吸引我看啊？ 哦，这你不是看 我 啊。 我不是看你看哪个。 是啊，有很多东西看的啦。我断估都会有陈同，不是陈同佳啦。是不是吓咁啊？跟住然之后咧，喂啲 DQ 事件咧好 update 嚟噶，啊，连呢、這个即系 DQ 唔系呢个主任咧都要请病假。 咁如果人哋真系有病又点咧？ 系啊，但系个问题，你嗱、那个问题就系你请病假， 吓、 啊，跟住要揾其他人代理， 咁唔系一样嘅啫咩？ 冇咩人肯代啊？ 哦， 即系你知唔知啊？譬如话晨光主持， 吓 啊阿鹏仔唔做啦。跟住揾好多其他人都唔肯做，咁系咪即系话 我啲同事唔好咯？ 唔系， 冇人肯同佢哋做， 即系话呢个位啊有啲问题咯。 哦、 我唔知啊，我自己估啫嘛。诶、 哦， 估得咩？ 咁系得嘅，你估啊吓。 咁啊，去到日常8:30咧，今日咧就去睇下咩咧？啊，又会介绍另外一个网上电视台、啊，呢、 嗯 這个叫做 VTV 啊 ，V 啊 ，W E。VTV 就是一个由残疾人士主理的网上电视台、啊 哦、 咁做一个无障碍媒体，咁样呢就主持人啊好多呢就残疾人士担任咁样吓，咁希望呢、啊、推动呢一个共融社会， 系、啊、 咯，你都好耐冇做呢一类共融嘢啦。 唔系嘅，喺二台其实都好多共融嘢噶、啊，你见佢一个二个甩皮甩骨噶啦， 系嘛？融为一体， 争啲未俾人推出嚟啊！ 我都系贴钱帮佢哋嘅啫， 唉，冇办法啦，真系。好啊， 饭又冇得开咁样， 咁你可以叫下啲二台同事咧，尤其是阿小白近啊， 做咩啊？ 小白嗰头近啊， 边头？ 系啊，加道理农场啊，喂， 哦、大波， 系啊，原来佢举办咗一个叫森林浴， 边个浴？ 肉梗唔系肉腾腾肉啦，系 监狱个肉， 唔系 肉文字肉啲 friend 外围， 肉火个肉， 林肉个肉啊， 哦木肉， 系啦，咁我就以为啊，系咪去森林嗰度冲凉咧咁危险啊？呢啲嘢吓，一来污染啲水， 咩啊？ 我其实咧肉咧就系、是、话你被包裹住有一种心灵舒畅，就系咧系漫步森林嘅主题嘅一个旅程。 哦 咁打开你嘅心扉，观感下，感受下森林里面同大自然联成一起咁、样。 哦，即系其实系眼睛吃冰淇淋啲 friend 咯。 系啊，咁 呢、這个森林浴真系 冇错啦。咁、去嗰边咧拥抱下大自然啦，即系讲到好美丽咁样啊。 哦，咁应该都系有一种嘅另一个体会嘅。 系啊，咁嗱呢个加道理农场易去啲啦，但系咧去到9:30距离科学咧。咁今日咧就会讲下神秘之地纳莫罗卡嘅上集啊！哇，喺呢笪地方都好难去啊，因为喺马达加斯加，仲要北部喎、啊。 我谂起嗰度卡通片 ，Island Movie 系嘛？ 系啊， 好 得意啊！ 咁呢个厉害在咧，就系里边咧有好多嘅奇怪嘅景致啊！有啲人咧就话佢喂。睇落咧有啲似九寨溝咁樣喎，有好多好奇特嘅景致啦咁樣。咁咧有22個咧嚟自法國國家自然博物館嘅即係國際研究人員咧，就會嘗試探索呢一個咧不為人知嘅土地。哇！係我識讀探索啊，仲係好勁啊！ 勁，你不嬲都係勁啊，埋唔到自己啫嘛。 係啦，咁樣好啦，咁就去到呢一個咧晚上11:30夜廣場，真係好科學咧。嗱，凡事冇绝对啊，但系今日个题目 只有真正取， 叫做绝对的相对论、 哦。 哦，系啊， 哦，即系永远都有两极噶。 系啦，咁今次咧，其实讲嗰啲咧，大家都听好多嘅啫。譬如孖生兄弟咧，其中一个就坐火箭离开地球啦，去太空啦，翻嚟嘅时候咧，发现咧自己系比另外一个兄弟喺地球嗰个老啲嘅。因为佢哋嗰个时空唔同咗啦，扭曲埋佢哋嗰个时间啊。啊咁样咯，咁咧同埋咧，喂，黑洞同太阳系咪会令光咧弯曲嘅呢啲影？ 嗯， 其实大家都知啦吓。 系、啊，港台电视31今晚睇。 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九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表示，轮候公屋时间越来越长，有理由考虑推出租金津贴，但要考虑政策的副作用，包括会令租金上升，政府需要衡量政策的负面效果，同思考如何减低负面效果。罗志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坊间讨论租金管制多时，但政府去到发表施政报告当日都未能做到决定，所以重推 N 无津贴。政府在八月中公布一系列纾困措施，包括综援、长者生活津贴、生果金和在职家庭津贴，额外发放一个月津贴，关爱基金亦都推出 N 无津贴，有关措施的额外支出需要立法会审批。有网民今朝发起和你翻工行动，以游行方式上班，其中在铜锣湾和上环都出现不少戴上口罩的市民步行，沿途高叫口号。朝早大约八点，在铜锣湾崇光百货附近，一批市民手持标语，沿高士威道、英皇道向鲗鱼涌方向步行，沿途高叫五大诉求、缺一不可等口号。至于在上环，同样有不少戴上口罩的市民在无限极广场附近集合之后，沿着德富道中、金钟道向湾仔方向出发，沿途高叫不同中英文口号。英国国会上议院通过无约束力动议，呼吁英联邦国家给予香港居民第二公民身份。前港督彭定康说，自从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北京近年加紧管控香港，形容提出修订逃犯条例非常愚蠢，连商界都批评破坏法治防火墙，令最初的和平示威不幸演变成暴力，恳请特区政府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又批评北京无视实际情况，将示威归咎外国势力介入，但同时促请示威者放弃暴力。前港督魏奕迅形容，大部分年轻人有良好意愿，关心未来，但示威逐渐变得暴力，令人痛心，批评完全没有建设性，亦不应该容忍。他认为警方可能犯错，亦需要纠正错误，但提到警员持续在压力下工作，家人受威胁，英国亦都不应该对香港政府指手画脚，不过他同意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英国警方继续调查埃塞克斯郡在货柜车内发现39具遗体的案件，中国驻英大使馆已经派人抵达当地，但引述警方表示，仍然是核实紧遇难者身份，目前无法确定死者是中国籍。埃塞克斯警方说，这宗是当地警队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谋杀案，首批11具遗体已经运到医院进行鉴别和验尸工作。25岁北爱尔兰货柜车司机涉嫌谋杀被捕，警方获准延长扣留期限多24小时，又搜查北爱尔兰三处物业，调查是否涉及有组织犯罪集团。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7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6,705点，跌92点，成交金额4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33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43点，跌12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19.2升2毫，中国平安91.8跌2.75，港交所239.6跌2.2。百威亚太28.35是跌2.15，蒙牛乳业31.4升4毫，友邦保险74.7跌6毫，华能新能源3元跌1仙，中海油12.2升0.4，中国燃气32.1升3毫，长和72.3跌5毫。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839，日元108.69，瑞士法郎0.993，澳元0.682，加元1.307，新西兰元0.638，人民币7.073，英镑对美元1.284，欧元对美元1.11。日经平均指数报22,747点，跌2点。港金现价报14,040元，升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1.9美元，卖出1,502.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将军澳道支路落观塘绕道啦，近日丽港城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咧排翻去将军澳隧道嘅收费广场噶，就系将军澳道支路落观塘绕道近日丽港城有意外啦，咁车龙排翻去将军澳隧道嘅收费广场。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日博爱医院对出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唐人新村噶。元朗公路去上水啦，喺博爱医院有交通意外，咁车龙咧排到去唐人新村。咁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日彩虹村快线嘅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日彩虹村一段慢车啦，排到虎山道桥底。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山道对出。东区走廊东行去筲箕湾方向，近住城市花园一段挤塞，咁而家排翻去湾仔交汇处。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一段挤塞啊，咁过咗呢段路前面嘅交通正常噶。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骏景园。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近住北港路一段车多啦，龙尾就骏桥。喺九龙啦，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考明街一段行车缓慢，排到去顺业街。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喂，老公，扣翻好条安全带啦！ 转个弯就到，唔使咁麻烦啦。 哎呀！ 唉，叫咗你啦，就算几短程都有机会发生意外噶。 知道啦。根据法例，私家车、的士及公共小巴司机同埋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5000元同监禁3个月。如果你搭巴士，座位又有安全带，你都应该佩戴。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彭爷！ 早晨啊，早晨 ，Barbie， 早晨， 早晨， 我哋嘅晨光听众， 嗯， 啊，剩翻冇几耐嘅时间就吓，我哋今个礼拜嘅节目时间吓，仲有20分钟到啦，咁啊，跟住落嚟嘅我的享乐时代咧，又要准备准备噶啦， 系啊，准备我的享乐时代，不过同大家咧讲下天气先啊吓， 好啊 ，Barbie 交俾你啊， 今日咧就大致天晴嘅，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啊，离岸风势咧间中清劲啊，咁啊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室外录得气温系26度，诶又升咗一度，相对湿度73%啊， 循序渐进， 系啊，升到中午系咪变29嘅仔？ 唔知呢。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星期六、星期日咧，就周末、周日向来咧，香港人身痕咧，咁梗系出下街啊，周围去玩下咁啦。不过呢几个月咧，即系好似彭仔呢啲比较系蛇龟嘅人咧，就唔敢周围去嘅，都免得周围去。咁所以咧就都会就算要去外出啊，离开屋企啊，去搵地方消遣啊、娱乐嘅话咧，都拣啲咧静态一啲嘅。咁咧。我是揀了睇戲嘅，係啦， 睇戲好啊！ 我呢都是比較少入戲院睇戲嘅人，但我係好支持呢個電影業嘅，因為我係會買碟翻屋企睇嘅。咁如果唔係咧，人哋嗰個影碟市場揾邊個嚟支持咧？ 係啊，呢、這個都係好緊要㗎，即係復興翻呢個 Blu-ray 市場，藍光碟王者 啊！咁 DVD 我都有買嘅，係啦。咁但係。過去嗰個星期咧，我就冇選擇到係睇影碟，咁啊選擇咗咧係入戲院嗰度睇戲。咁啊兩個原因啦，一咧就係有一個喺呢一個西九龍區咧，即係新開嘅大型商場入面有一個新戲院咧，我未去過啊。 哦，尖沙咀嗰個係咪？ 不是尖沙咀，嗰個唔係西九龍咩？哦，系啊， 系啊， 西九龙喺呢一个嘅西铁站嗰度，系啦，咁啊，因为未去过嗰个嘅新戏院啊，唔知道佢究竟个规模系好豆泥啊，定系好豪华啊，定系都系咁啫，定系点样咧？ 屋村戏院被誉为嗰度，因为佢啱啱连接咗， 冇错， 南昌 非常好。 街嗰度有幾個屋 村 咁樣， 咁啊相當之方便嘅。咁最好就係咁啦。咁你能夠係將嗰個路段咧接通埋其他嘅人流啦。咁喺嗰度做生意嘅嗰啲小商户啊，都叫做或者係啲企業連鎖店啊，咁都叫有啲生意做下。好啦，咁嗰個嘅影院咧，都其實都係一啲連鎖，算唔算係連鎖嘅？ 算 院線啦， 係好老牌噶啦嗰個。 係啊，咁我未去過，咁啊順便去啦，因為咧又有一套咧首輪電影啦，我自己好想睇嘅，我就等唔切咧出影碟啦，不如就順個便又可以一雞兩尾又去新戲院，又可以咧睇自己想睇嘅嗰套電影，嗰套首輪電影叫。黑魔后裔， 哇！呢部电影真系估唔到彭爷忍唔住入去睇，一定有佢咧好睇嘅地方，因为第一集好睇系咪？ 因为我中意个女主角 安祖莲啊，祖莉 系，我觉得佢好有型啦。佢做嘅电影向来都系好有型啊。 系 咁啊，呢一套咧，即使系迪士尼嘅作品嚟噶嘛， 嗯， 系啦，和路迪士尼嘅作品，但系都可以能够有佢嘅参与，再加埋即系佢嗰个造型啊，同埋上一集我睇完咧，我都中意佢嗰个嘅演出嗰个态度嗰、那个款啊，即系佢演绎嗰、那个嗰、那个坏人、那個， 喘喘地咁样，好高傲， 但其实佢又好善良噶喎、 啊，系啦，佢高傲、哦、但系宅心仁厚，呢、這个就系传说中噶啦， 就系咁样嘅一个一个反派嘅角色系咁嘅。好啦，咁嘅設定，好啦，第二集啦，咁再加埋咧，佢第二集仲加強咗啲戲碼，就包括就喺人腳方面咧，有仲有呢個米雪飛花， 哇， 係咪先？就做呢一個皇后，即係喺佢講第二集，佢講嘅係另一個國家嘅皇后啦，咁米雪飛花做呢個皇后，究竟係做咩嘅咧？原來係奸角嚟嘅， 咁啊有得鬥氣啦！ 奸角咁啊，冇錯啦，兩大女星啊，荷里活電影我哋數得出嘅，噏得到，即係我呢個年紀噏得到名嘅荷里活明星，仲係有片拍嘅，真係所剩無幾啦！ 你諗下，即係美琪賴恩嗰啲，大家都已經 去咗邊啦， 大佬已經冇提 Matt Ryan 啲陰功啊， 睇都係提美琪條數點還？系咪？几时有咁美其赖恩？ 系啊，真系啊！ 咁所以见到有两个我噏得出名嘅荷里活明星，咁啊捧场睇，系啦。咁啊呢一套电影咧，我睇嘅时候咧，都系抱有期望嘅，都系开心咁去睇。咁睇完之后咧。我都係中意嘅呢一套，雖然咧我同事亦都咧係率先睇咗啦一樣，咁大家分享嗰個嘅觀後感咧，同事就話咧瞓咗半場，咁我諗你好攰咯。 有个同事同你讲瞓咗半场，我想知边个同事啊？咪又同我讲啊？ 有个女嘅嗰个同事， 系咪有个女噶？ 系啊，已经有个女噶啦。 啊，好啦， 嗰个同事系啦， 系、okay, 啊， 系、哎，不过佢啲口味都差唔多，系瞓半场。不过其实就系咁嘅，作为一个观众咧，真系有不同嘅心态同埋观后感。咁、所以佢中意瞓咪瞓咯。咁我系中意呢套，咪就系中意呢套咯。咁呢一套嘅电影咧，我觉得佢今次嗰、那个亮点咧系在于咧，阿黑魔后咧、即系安祖莲娜， 祖莉 咧，佢系个女主角啊。但系咧，你又会觉得成套戏咧贯穿晒成套戏之后咧，佢其实出现嘅场口唔算多 嘅、哦，竟然啊， 咁啊证明佢出嚟嗰下好够力度啦，好够张力。 系啦，咁系咪咁样咧？定还是啊？其实睇完之后。佢其实都唔系占好重气氛啫，某程度上嚟讲咁样。虽则系咁啦，但系佢咧，佢嘅出现咧系带咗一啲黑色幽默喺里边，再加埋咧，其实佢已经系走向佢个角色咧呢、這个人物啊，黑魔后嘅人物咧喺第二集咧个设定咧系更加咧。冷面笑匠啊，只一个， 即系好精准嘅啲位系。 因为佢嘅角色咧本身就一个系令人。好有攝人嘅氣勢，令你覺得有啲恐懼嘅，佢好邪惡嘅咁樣。 但係佢要扮 nice 啊嘛，好似今次係咪？ 佢今集要扮 nice 啊，同因為佢講佢個養女要同嗰個國家嘅王子結婚，係啦，咁嗰個王子就係阿米雪菲花個仔啦，當然係咪？好啦，咁於是咧，佢哋咪要同黑魔后就要同阿亲家咧见面咧、 啊， 就要谂下点扮 nice。喂，咁你系咪好笑啊？嗰位 佢嗰个养女咧，依家都好红喎，彭爷嗰、那个咩 friending 咧， 系 嗰、个养女依家好红噶。 但系我觉得咧，个养女咧其实都系上一集嗰个女仔嚟嘅，嗰、那个睡公主嚟嘅。不过我觉得经过可能有几年啦吓。 冇拍之后老咗好多 啦，冇咁靓喎， 哎哟， 系我觉得走咗样咯。 但系咧，闻说呢个黑魔后咧，今次系最终回嚟嘅，安祖莲娜祖莉唔会再拍啦。 系咩？ 系啊，因为 我见过有一啲嘅媒体嘅报道又调翻转话，哎呀，原来佢个尾啊个结尾咧， 哦又有伏笔， 有隐藏伏笔，应该会有第三集。第三集佢做阿婆， 系咪只去做大佬咁搞啫嘛？唔系嘛？ 咁先有保障啊，唔会俾人话老咗啊！ 佢第三集就嗱呢啲系 做阿婆去黑猛啊，究竟 唔系佢嗰阿婆意思系佢个佢个。叫做 我知啊，身份啫，升咗 grade 啫， 即系话佢个养女会生 B B 咯， 即系有啲人四十岁已经抱孙咁样咯，嗰啲咁嘅嘢咯。咁但系究竟过唔过到呢一关？话晒都仲系觉得自己靓靓咁样噶嘛？ 咁啊，呢个睇下佢后续系咪真系会有第三集？我想讲另外一个亮点咧，喺呢一套叫合家欢嘅电影，佢最后都系 happy ending 嘅。咁嗰个嗰、那個故事嘅結構裏面咧，其實佢係牽涉到咧喺呢一個咁魔幻嘅國度入面係有唔同嘅族群嘅、有係精靈啦、有一個飛仙族啦、然之後咧安祖莉娜祖莉嗰啲就係飛仙族嘅、有對翼啊嘛，咁然之後咧就有人類啦，亦都有一啲咧係叫做神仙啊咁樣嘅、即係有唔同嘅族群喺度啦，咁、然之後咧佢哋就係基於咧大家各自嘅自私啊，有一啲咧就系要保护自己啊，咁所以就喺个电影里边个古仔就讲佢哋四分五裂咁嘅，咁啊于是就互相咧就攻击啦，又衍生咗啲战祸出嚟啦，但系最终咧佢哋都系能够因为嗰种啊有爱啊，所以咧佢哋能够系大和解啊、大和解，咁咧。啊，唔知点解我睇嘅时候咧，好系觉得咧，诶，好啱啊！而家香港睇啊，即系咧，最后咧大和解嘅， 系啊， 最后大和解，哦，好嘢， 宵夜食， 好开心啊，睇嘢， 宵夜食，咁样系嘛，好。 the sunset. So don't you try come around me. My heart is up for me. Don't you know that I bite when the sunset. Keep my name out your mouth. I know what you're about. So keep my name out your mouth. 呢一首嘅歌曲都系嚟自咧即将会上映嘅荷里活电影啊， 嗯、 啊不过都系旧嘅科啊旧嘅 货色系咪你想？ 唔系货色，我讲 旧酒新瓶咁样， 都系旧嘅古仔啊。系呢个查理天使啊，即系神探俏娇啊 ，Charlie's Angel。已經是第三代了如果下嚟緊呢一個新嘅電影有呢一首嘅電影歌曲啦叫做 Don't Call Me Angel, 嗯 哇好多人唱㗎噃， 係啊。 系有你有佢，同埋有我知道有Rihanna Grande, 係啦有 Miley Cyrus 啦同埋 Lana Del Rey。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係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呀在香港电台打来的电话其他我这个全部都不会听的。 咁就啱啦我哋係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来的晨光 Morning Call。 恭喜翁太何喜翁太呀、 啊。多谢多谢。 恭喜晒。 恭喜晒。 做过新奶奶呀、啊、就全家都啊。好到唔知点啊！ 啊，好啦， 多谢各位。 几时啊，新奶奶？几时、啊？ 新奶奶？ 几时娶新抱啊？你吓？ 听日啦。 听日。 哇，好日子啊！听日。 恭喜晒！ 听日啊，九月廿八啦，农历。 系啊，系啊。 好嘢嚟啊！ 系。 喂，咁你哋咧，依家叫做阿仔啊，搞呢啲婚礼嗰啲，系咪都传统嗰批嚟噶？你属于即系都择翻个良辰吉日咁样， 使唔使择日嗰啲嘢？ 系啦，接新娘、 啊。混合啦， 混合式， 混合式啊，有啲系跟 啊，有部分重拣咯。 系。又冇话做到好足咁啦，定要嗬？ 系啊， 攞个意头 嘅 啫，系啦，攞个意头就得嘅啦，嗬。 系啊，系啊。 你 最紧要佢哋幸福快乐。 啱嘅。新奶奶嘅心情而家点啊？ 好紧张。 好紧张。 你紧张啲咩咧？ 你有冇特登？ 你惊唔够阿亲家奶奶靓？ 系咪啊？会唔会啊？会唔会啊？ 惊做漏咗嘢啊，又惊拎漏咗嘢啊。 系啊。 因为今日 要 去酒店。 哦，系酒店 啊。系啊，系啊，咁就而家。而家喺度執緊嘅 pack 緊， 即係聽朝去酒店出門係咪啊？ 係女家喺裏邊酒店出門，我個仔嗰邊都喺酒店讀過嘢，即係另一間。 係係，哇！而家要 book 兩間房㗎。 係咯。 哦，咁啊，令到拍出嚟個場面體面啲，有嗰啲招 拍 萬波嘛。 咁啊 係。係啊，如果唔係又要執自己間屋，好麻煩㗎，梗係 book 間酒店啦。 重點。 梗係啦，喂！但係咧，我又想問下咧，即係咁即係所有嘢都安排好晒㗎啦到呢一刻係即係少少叫做有个 checklist 就係话啊记得带啲乜嘢咩红枣莲子啊嗰啲啊带啲杯啊嗰啲咁嘅嘢咋嘛係咪啊 係啊係啊。 喂、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喂，对于要执啊咁 样。咁有冇啲咩嘅叫做就嚟做大人噶啦，阿仔吓成家立室啦，有啲说话要同佢讲啦，阿妈啊。 哦，冇乜嘢噶，最紧要佢哋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啦，身体健康。总之是白头到老，永结同心。 嗱，几好啊！俾你 rehearsal 一次，听日咧，帮阿新抱戴龙凤额嘅时候咧，都系讲翻呢一样说话啦，知唔知道啊？再加少少， 唔知讲乜啦。 系头先讲 奶奶帮个新抱仔戴噶， 系啊， 系啊， 哦，系咪新抱仔帮奶奶戴翻砖头？ 唔系，我以为系佢阿妈啊， 都会噶，长辈都会送噶， 好多嘢收。 系咪斟茶嘅时候顺便俾佢戴上手？ 好多都系咁样噶。 系啊， 即系传统，中国传统真 系 好得意啊！ 系啊，喂，问下啲金价先啦，不如我对呢啲好有兴趣。 历史新高，喂， 点啊？咁依家即系 金价咁高， 依家啲价你话旧时打只猪俾呢个阿新抱仔都好啊，咁喂，但系依家啲金系咪都贵翻啲，定系回翻啲啊？ 我觉得是贵了的，不过你说近期来讲可有小回咁样。 小回啊，喺个手工费嗰度可唔可以减啲咧？咁样， 同埋有冇趁低吸纳多少少先咧？ 系买多少少啦，横掂都系咁样啦。 都有买多啲啲嘅，因为而家好多商铺咧，佢都会系免手工。 免手工 系啊，免手工嗰度好重要嘅， 系啊，手工都几襟计嘅，因为 哦，唉，真系听你哋 买多只戒指噶啦， 哇，买多只戒指，呢啲真系你哋有经验就可以经验之谈啦，我哋真得个听字嘅啫， 喺旁边听下都开心啊， 系嗱，今朝早咧就恭贺阿翁太啦，就啊阿仔明天就小登科啦，咁我哋咧都为你拣咗一首啊好有意思嘅歌曲啦， 仲有啊，仲有。我仲要讲埋我 请讲 咧， 系边个？ 星期一28号，10月28号咧就系81岁生日啦！ 哇，恭喜啊，伯母！ 祝佢身壮力健啊， 老当益壮啊，81岁 啊， 系啊， 仲有补足翻我姨姑奶阿美莲咧，啱啱过咗个星期三生日，咁佢出年又做大寿噶啦。 好，咁我哋一次送呢一首歌俾你，难得有情人。 再等，含情待放那岁月，空出了痴心，令人动心。幸福的光阴，它不会变心，将分给每颗心。 走了，下周再会。